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系孔一璇璇仔啊，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咧就会陪住大家啦。咁同大家讲一讲时间先，今日咧系日期啊，10月19号，农历咧系9月初5嘅。咁而家嘅时间咧系6:10，嗱温度出面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4%。船仔咧今日翻嚟嘅时候都落紧雨啊，咁啊，我都觉得天气有少少冻，所以今日都着咗件长袖衫，又着咗件长裙咁样翻工啦。咁所以大家咧不妨都着翻多少少，咁啊记得一定要带遮，唔系嘅话咧就揼湿晒咧。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咧有冇有啲好惊嘅嘢，好惊犯错咧？我自己都有啲惊噶，尤其是好惊犯错咗之后俾人话或者俾人批评，好似显得自己真系特别渣咁样。不过其实真系冇乜嘢可以惊噶，原来顺其自然先系一个最好嘅办法。因为其实人生个容错率咧系好高噶。咩叫容错率呢？就是俾你错嘅力量或者俾你错嘅次数。你谂下，你人生流流长，犯一两次错有几咁闲呢？系咪？咁呢两年咧，亦都开始慢慢谂明白咗一啲嘢，好似咧有好多嘢冇想象中咁厉害啊，或者唔做唔到都好似冇乜问题。譬如话啊，如果真系考唔到一个好好嘅大学，系咪真系有问题呢？又唔系啊，而家香港多咗好多嘅升学途径可以选择。又或者啊，我搵唔到一份稳定嘅工，咁又点算呢？其实都冇问题噶，而家亦都有好多人成为咗斜光族，或者咧成为咗 freelance， 即系呢个自由工作者，都冇问题噶，生活得非常之好，唔结婚或者系唔社交唔合群，其实呢啲嘢都系冇问题噶。更加唔使讲啦，如果你同同事嘅关系唔好，又或者好似啊真系冇一啲特别嘅特长，其实呢啲咧都可以话系小事，系真系冇乜事噶。因为我哋从小咧都俾人吓啦，话哎呀，如果你达唔到某一种世俗嘅标准咧，我哋成个人生好似就嚟完啦，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咁所以咁多年嚟咧，我都会喺度谂啊，人哋眼中嘅厉害啊，或者人哋眼中嘅成功啊、幸福嘅人，系咪咁样先系好呢？不过其实而家做唔到，我嘅生活都好似几好啊，起码有得食有得住，系咪？咁我哋嘅生活都好似冇咩好怕啫。咁所以咧，我一直都喺度揾紧啊，自己想要嘅生活同埋点样为之自己想要嘅成功。如果有一日我可以成为自己眼中犀利、好成功、好幸福嘅人，咁样咧就真系好厉害啦，唔需要做一个世俗所谓嘅成功。咁所以所谓咧就系好多时候冇咩好怕噶，顺其自然，有一日咧你都系会达到你想要噶，就好似。啊！天气好似唔系好好、啊，天气好似天阴阴咁样，但系唔紧要，好似黄淑曼嘅呢一首歌《天阴间中有阳光》，永远咧，只要等多一阵，难关会过，阳光总系会来临噶。 中去约会谁？你闭关撑到累，也要间中吹吹风，对不对？乌云灰尘，每日贴近不如随便着旧鞋跳水浸彩虹，忽然被太阳解禁，向着你全飞吻烦恼，抛到树荫天阴天晴也放松心情。丧失壮志热情，自由之间要约定，世界再差不扭曲。 在这天偷懒如树懒，听朝再闯一关，仍然未晚，天宽天蓝也撑起风帆，前方风景亮眼，你要上场阴霾忧愁若过便消散。 From the to the feel blue feel bright you'll be alright。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吹强风啊。咁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下周初天色亦都逐渐好转。咁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啦。晨光 Coffee Time 亦都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原来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咗达文西嘅串世画作啊，边个画作呢？就系蒙娜丽莎啦。蒙娜丽莎咧呢一个底层咧，发现咗一种嘅罕见化合物啊。呢一种嘅罕见化合物叫做水白圆矿。咁呢一样嘢亦都系显示出达文西咧可能已经使用咗领先同时代一个世纪嘅化学技术，真系一个天才啊！咁呢一个研究亦都系由英国同埋法国嘅科学家去进行一个研究啦，亦都喺美国嘅化学学会期刊度上面发表嘅。咁佢点样研究呢？原来咧佢就系透过一个 X 光嘅绕射技术同埋红外线光谱嘅仪器，咁研究人员就喺蒙娜丽莎入边。原来发现到咧呢一个水白圆矿啊，亦都系喺同期作品入边咧，反而又冇发现。咁喺2019年嘅一个研究入边，17世纪嘅艺术家好似系伦勃朗等等嘅人咧嘅画作底层咧，亦都有发现呢一种嘅化合物。咁不过船仔就喺度谂，咁落呢一种化合物有咩好处呢？原来咧佢嘅目的系为咗加快呢个颜料嘅干燥啊，因为等画干咧系需要等一段好长嘅时间，咁落咗呢一样嘢咧就好快好啦。咁蒙娜丽莎咧亦都系同好多16世纪嘅画作一样啦，系喺木板上面创作嘅，咁所以亦都系有一个系好比较厚嘅一啲底层嘅。咁研究人员就谂啦，应该系咧达文西就将一啲氧化铅粉末咧同埋亚麻籽油去混合啊，咁希望就可以产生一个比较厚嘅7层啦。咁同时之间咧，亦都可以不知不觉入边咧创造出我哋比较罕见嘅水白圆矿化合物啦。咁亦都证实咗咧，原来成个艺术史入边咧，一啲嘅理论入边就系话，达文西咧已经一早去使用咗呢一种嘅氧化铅粉末咧，去整啲颜料比较结实一啲，同埋干燥呢一个蒙娜丽莎嘅底层嘅画作啦。咁都几特别，唔知大家有冇真系去过罗浮宫睇过蒙娜丽莎嘅作品？船仔咧都好希望真系有一日咧可以睇到呢一幅嘅传世画作啦。 车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去步近，等步快，阿亮下晦气，退衫两啖罩，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紧张接来到吗？心跳接来两打。比靠杀队友咪两怕，湿透了落得分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Oh baby, I'm just fine。打好饭难定计，高低莫嫌太贵，总跟前成气派，人在变紧，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佳，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先收心，听雨就。 温柔我要闭起，怕鬼气色漏罩，起掉两袖态度接够，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军，我出场耍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较杀得有无两怕，湿透了或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到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靓态，不太亮然太怪，松紧自成气派。无人在旁边跟，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唔知道大家发唔发现咧？最近社会上面都好似成日发生一啲我哋所谓嘅公关灾难啊！无论系企业啦、艺人啦，或者一啲嘅公众人物，都可能因为失言啦，或者所谓嘅失德啦，做得唔好咧，而引发一个公关灾难啊！咁唔同嘅公司同企业都需要一个公关啦。咁我哋明白嗱，艺人同埋公众人物梗係需要一个公关去帮手拆下蛋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呢，我哋一啲普通嘅人係咪都需要一个公关呢？其实公关呢即係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咁主要呢係指维系返你个品牌同埋人物同公众嘅关系呀。好多企业或者公众人物一旦有一啲所谓嘅公关灾难嘅时候，可能呢将好多年嚟建立嘅形象呢一夜全毁呀。咁而且可能亦都係俾好多人话面对一啲杯葛呀咁样。咁一个普通人即使係唔需要面对一啲公众，亦都可能因为做咗少少嘅错事啦，而俾人话你做得唔好喎，少少好多人话你喎，甚至喺网上面真係会讲一讲你，成间公司都听到你嘅留言等等，亦或者呢可能喺你嘅朋友圈入面俾人杯葛。咁所以由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呢，都可以话系一个基本嘅行为啦。咁做人有公关呢一个讲法咧，亦都系讲不如我哋试下将每一个人变做一个品牌。我哋每一日咧都经营一个叫做譬如船仔嘅，我就经营一个叫船仔嘅咁样嘅品牌。究竟船仔呢个品牌系点样待人接物啊？点样去呈现自己嘅修养或者一啲嘅价值观，亦都可以反映出我哋系咪一个值得信赖或者值得欣赏，甚至系值得交心。咁如果人一个人入面平时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啦，又或者係成日就嫌人欢己呀，即係话要求人哋做得太多啦，就係咁话人哋做得唔好反而对自己呢双循标准喎，都做得几好啊，咁你做得唔好啫，唔关我事呀，咁样。咁自然呢亦都唔会有好多人希望可以亲近你啦，亦都唔会受好多人嘅欢迎啦。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諗下你呢个品牌受唔受欢迎呢，又或者你化解冲突的能力强不强呢？ 其实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品牌，不是说啊我要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面营造一个很漂亮啊，或者真的只是 po 啲靓相，只是 po 自己去玩，只是 po 自己啊我只是读书啊，有音乐啊，睇下画展，不是这些好像很好或者是要少少假的形象啦，都不全面的。而是我哋平日点样去收围自己，点样去待人接物，同埋点样去处理一啲嘅问题啊？每一个犯错都可能会引发灾难啦，唔紧要噶，人总系会犯错噶嘛，边有完人嘅啫？咁但系重点系我哋点样面对犯错？究竟我哋有冇反省自己啦，或者去正视自己嘅错误，去揾到一个原因，去真诚咁样同我哋做错嘢嘅对象道歉？去改善我哋嘅失误，咁最后尾承担翻结果同埋责任，去努力做好自己，直到其他人都见到我哋嘅转变而去改观啊！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人啊，去面对指责嘅时候咧，就会先抵赖同埋推卸责任啊！啊就话啊你做得唔啱啊！咁啊虽然系人性嚟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唔排除话啊指责系错嘅，但系有时咧。人咧明明知道自己错都好咧，都系会觉得哎呀理亏都好，都系会反而去指控其他人噶，咁样反而令到个问题越滚越大啊！因为其实你自己冇好深刻咁样认清自己嘅错误啦，而且咧系得不偿失嘅，仲可能咧要付出一个更大嘅代价，亦都系未必平息到其他人嘅怒火。咁大家冇意识到自己做错嘢嘅时候咧，啊，不如就睇下，不如自省咗先。再意识到自己做错嘢啦，快啲认错，快啲道歉，呢一个先系上策。仲要咧承受住人哋可能真系唔卖账嘅唔原谅，亦都系需要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先可以改观。不过唔紧要噶，亦都系有好多例子，好多人做错咗嘢之后，努力改过自身，慢慢咧亦都系得到翻其他人嘅尊重。就好似系罗伯唐尼咁样啦，之前就因为犯咗一啲错误咧，去俾人杯葛，咁而家咧亦都系成为一个人中嘅龙凤啦，成为咗好出名嘅男主角。咁大家咧不妨向佢学习下啦。嚟紧落嚟呢一首歌咧，系 Moon 听嘅《房屋供应问题》。 公主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的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头孩，留住你一个玩具，然后放开这关系，还住这段情已是上翳，让你一个头孩埋没我的组合柜，还再嫌空间不大，忘掉我便无处不难睇。这间屋放我不下，走吧，彼此忍让吧，好吗？讲得多原来很假，这颗心放我不下，好应该放我走吧，不必抄袭电影讲，想归家随时归家。留住你一个球鞋，留住你一个玩具，然后放开这关系，还说这段情已是上翳，让你一路。 我哋先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分两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包括九类即弃胶餐具，修例亦涉及其他塑胶产品，例如胶柄、棉花棒。 雨遮袋等，酒店和賓館亦不能夠免費供應膠病牙刷、膠梳、塑膠樽裝水等。多名議員發言支持條例草案，飲食界的張宇仁希望政府給予業界足夠時間準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雲說，修例標誌香港走數步伐踏入新的里程碑，政府計劃明年4月22日實施首階段管制，政府會繼續與飲食、酒店等業界溝通，並暫定2025年實施第二階段管制。以巴新一輪衝突已經造成超過4800人死亡，加沙當局指當地有3400多人死亡，超過12000人受傷，而以色列就有超過1400人死亡，大約200人被挟持到加沙。美國總統拜登結束對以色列訪問，他在以色列期間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會談，親自表達美國對以色列的明確支持。對於加沙醫院星期二遇襲造成幾百人死亡，拜登說深感悲痛和憤怒，但他說根據他看到的情況，襲擊很可能並不是由以軍造成，似乎是由加沙的恐怖組織發射火箭彈誤中醫院。拜登又說以色列已經同意讓人道物資從埃及進入加沙，他又宣布美國將向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價值$1亿的人道主義援助。聯合國安理會表決有關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暫時停火以便允許人道物資進入加沙的決議草案，但是被美國否決，議案由巴西提出，兩度被推遲表決。在星期三的表決中，安理會12名成員國投贊成票，俄羅斯和英國就棄權，但因為美國投反對票，決議草案被否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在表決之後解釋，決議草案沒有提及以色列的自衛權，雖然美國不能夠支持這份草案，但仍然會繼續與安理會所有理事國就以巴危機展開密切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聯合廣播。 由出世開始，家中的長輩一直陪住你、呵護你，見證你成長中每個重要時刻。今日如果他們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擾，我們可以主動關心他們，讓他們感受家人的溫暖關懷，亦可以和他們一起參加各種活動，分享生活點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系李在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广播工作，到而家超过半个世纪。难忘的是参与过20多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监制，见证了80年代香港中文歌曲的辉煌，广东歌成为香港的标志，十大金曲领导乐坛齐步向前，祝香港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Sarah 姑媽，今日開工報車爆車胎啊，條胎太重，我搬唔喐啊。 死啦 V， 生活就係咁啦，笑住面對就可以。況且重型車輛輪胎裝拆及充氣，好多安全嘅守則要注意噶。 媽 ，Sarah， 多謝關心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關於重型車輛輪胎裝拆及充氣嘅工作安全咧，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快活人士段落嘅風騷偵案劇。今個星期嘉賓有佢， 充氣都要跟足指引，小心免讓危難。我係劉志偉 Samuel。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6:36嘅早上啦，咁啊出边25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3至4，咁啊有啲。毛毛雨啦吓，咁啊出边咁啊，驾驶人士啊咁啊要小心啦。啲毛毛雨咧好衰嘅，因为佢搞到条路咧湿，但你又觉得唔系好湿，于是乎你系做乜嘢？ 好湿，但又唔 系 好湿。 系啊，你仲未有车牌你就唔明啦，因为揸车嘅时候你觉得都毛毛雨啊，个地都有干，会有咁嘅错觉嘅。点知原来咧攞成晚之后咧已经有水氹啦，咁你就不以为意，一嘢咧就铲咗落去，咁啊容易跣胎，咁啊酿成呢个意外，所以就要提下大家。呢啲雨粉咧，你系以为冇乜嘢，但系其实个地下就已经湿咗。 哎呀，原来系咁样。 系啊，用心良苦，用心良苦， 真心，真心一个好好嘅提醒。 咁梗系啦，因为我都系揸车噶啦，所以我都唔想俾呢啲天气咧，即系衰啲讲句叫咩，阴到我啊！即系我一定会。小心驶得万年船嘅，冇错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浩小巴喺度啦。咁啊，亦都有船仔继续喺度啦。咁啊，想问下船仔啦。咁啊，其实历史上边啦，喺中国嘅历史上边都出现过好多位咧，就系、是、出色嘅人物。咁啊，就算系啲智者都好多啦。 系 古代咧就更加多。 系好似我嘅祖先孔子咁样。哎呀， 都唔知系咪真嘅？ 真噶，我79代传人嚟噶。你笑咩啫？真噶，有族谱噶。 79代， 系 同名同姓又嘛？79代之前， 同名同姓， 即系孔子都同名同姓咯。 唔系噶，我真系族谱噶，喺山东系嘛？我系啊，孔子嘅故乡系山东，虽然我嘅故乡系南海啊。 哦，移居咗啦， 系啊， 第36代嘅时候就移居咗啦， 唔知道啊，呢度就 trace 唔到啦，我。 跟住第79代之后咧，就嚟到香港啦， 系啦，已经佢嘅后人散布全球啦、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做乜啫？ 古有诗人白，唔系古有诗人白居易同呢一位嘅叫秦朝大将白起将军都系我祖先咯。 哎哟， 哎呀， 系哦、啊， 我哋嚟个对对去碰喎、啊，可以。哎，好啦，咁啊，真系有好多咧出色嘅战将，或者系智者、儒家学者，甚至乎系军师咧，其实都喺我哋中国历史上边咧出现过嘅。咁啊，好多啊拍成电影啦，好犀利嘅。我自己其实亦都有多位嘅兵法家咧，我自己中意嘅。 孙子， 孙子系犀利，但孙子其实我咧。佢都系好劲嘅，但我反而咧就唔系话特别中意孙子嘅， 即系 佢啲 theory 我都有睇嘅，即系譬如孙子兵法入边我都有睇过。 嗯， 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兵法上边，或者我一个叫做战术家，唔可以叫兵法家添，战术家咧我就中意韩信嘅，不过佢人咧、哦、就麻麻地 啦，衰少少啦。 系啊，嗱，我唔知点解有几中意佢咁样，好啦， 可能你个人， 梗系唔系啦，睇到佢才华嗰一面。 哦， 我睇到佢才华嗰面，但我亦都睇到 咁，就系你个人擅长发掘人嘅才华咯。 冇错啦，咁我就睇到佢性格唔好嗰方面咧，就用嚟警惕住自己。 哎呀， 就算有才华都唔好咁样。 冇错， 虽然我都冇才华。好啦， 冇咁讲。 咁仲有好多咧，就系一啲出色嘅兵法家啦。我自己喜欢嘅咧，例如系头先提过韩信啦，战术家啦。咁、但如果你话兵法家、军师嘅话咧，咁亦都要数到系姜子牙啦。 即姜太公啦。咁、哦、另外亦都有诸葛亮孔明啦。咁、嗯、呢个亦都系我自己都非常喜欢嘅。咁啊鬼谷子其实亦都系 系啊鬼谷子啊，鬼谷子好正嘅又系。 都系其中一个。咁呢几个咧都系我自己头几位最喜欢嘅咁样。好啦，咁啊讲到呢个诸葛孔明嘅时候咧，咁我又谂翻一套电影。阿船仔唔知道有冇睇过就是、赤壁。 有。 哦，你有睇过噶？ 我有睇，系话 喺你苏哈嗰阵时睇过， 唔系啊，我都唔系，都唔系，唔知小学定中学噶嘛，叫只马仔企起身咁样噶嘛， 系 冇睇啊嗰个。 咁我即系睇落去嘅时候，我都觉得阿梁朝伟同金城武其实演绎都好好啦。 系， 虽然两位其实原本咧做周瑜嗰个系金城武， 嗯， 原本做诸葛亮嗰个系孔明。诶，唔系做诸葛亮嗰个系梁朝伟，系啦。不过即系后屘就因为时间关系，档期就调咗个角色啦。咁但系两个人， 但调咗出嚟又几好睇喎、啊。 即系你觉得，即系金城武演绎嗰个孔明咧，都好斯文得嚟咧。 系啊，好 惨啊。系啦。咁当然，如果你话系梁朝伟演绎孔明，我觉得有一定有另外一个神髓， 系啦， 一定都系出色嘅。好啦，咁啊。就唔係講套電影啦，咁反而咧就想講孔明啊，咁啊見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文章咧，其實亦都有提及過孔明咧，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就喺赤壁之戰嗰度咧就真係一舉成名啦，咁但係最後尾咧都係病死嘅，咁啊病死，咁佢喺病死嘅時間咧，亦都用咗佢最後一個謀略咧，咁啊擊退咗呢個司馬燕嘅即係曹軍嘅大隊，咁啊令到人哋覺得咧，哇真係～死咗嘅诸葛亮啊，都可以整走呢个生嘅司马军咁啊，好犀利啦！咁啊，亦都系我自己都觉得佢劲嘅，摆个假象喺度，咁啊犀利。好啦，咁但系都唔讲呢啲，就讲下佢嗰个病因啦。原来咧，好多嘅文章亦都话到咧，孔明啊，佢自己咧喺成名之后咧，一直以嚟咧，佢都非常之尽心尽力佢嘅工作，即系叫做报答翻嗰、那个。三顾草庐， 知遇之恩咁样， 冇错，又系要讲呢个三顾草庐咁样。咁啊，人咧的而且确咧就睇翻啊，睇翻就话到，其实孔明本身咧，除咗系有呢个知遇之恩之外啦，佢都本身系一个工作狂嚟嘅。 哦， 系啦， 咪都似谂下，日日都喺度谂唔同计仔啊， 又喺度整啲马，又剩啊， 又整下啲草船借箭啦， 研究兵法啊，你点能够谈笑风生地攞把羽扇泼下泼下，我就可以借十万把箭啊？老实讲啊，人嚟嘅。都要搞尽脑汁 嘅，佢扮出嚟嘅啫嗰下嘢。 系啦，因为佢喺即系大家面前就唔可以扮到好慌张。 系啦， 系啦，所以泼扇咧，泼扇啊呢个动作咧，就系俾佢舒缓呢一个嘅工作嘅压力，都唔出奇啊。 哦，咁我啱喎。 系啱噶，即系正如我一 off 嘅，我做节目咯，平时有人唔摁脚嘅，我成日讲，嗱一做节目，譬如而家 background music， 我个人就会喐下喐下咁样嘅，咁啊攞到个节奏， 跟住个 flow 咁样， 系啦，攞住个节奏，咁啊容易啲处理个节目啫。咁呢个真系每个人有嗰个习惯喺度噶嘛。好啦，咁我哋话到孔明咧，其实即系嗰个叫做史法咧，都众说纷纭。有人咧就觉得佢系攰死，亦都有人觉得咧佢系吓死嘅。 吓， 系啊。好多古靈精怪嘅講法噶，咁當然啦，咁其實因為事無大小啦，咁自從劉備去世之後啦，咁佢自己亦都兼任咗呢個益州牧啦，咁所以無論咧喺呢個蜀國嘅軍事啊、政策啊、財政啊、事無大小咧，其實都由佢自己一個人去決定嘅。咁、老實講，佢係極度忙啊，你淨係睇佢工作咧，都係極度忙嘅。好啦，咁諸葛亮其實最慘嘅一樣嘢就大家都知道，佢北伐咗即系六次北伐啦，系啦，咁都系唔成功。咁最后就有人话到咧，其实佢咧因为见过一啲文章曾经形容佢系有呕血嘅迹象啦，即系吐血咁样，哇，系啦，咁有吐血嘅现象。咁所以有啲人推断咧，其实佢肠胃有问题，亦都即系话我哋现代人简称嘅一个叫肠，即系胃溃疡。 啊，即系胃出血咁样啊，算唔算咧？ 系啦，呕埋啲血出嚟， 哇， 真系呕心沥血啦，即系做工做到呕心沥血啦。咁啊，亦都系。仲有一个讲法咧，就话佢系因为咳啊嘛，咁啊肺结核，肺结核亦都系有机会咧，系令到孔明咧就病逝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嘅，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就讲呢个咧就唔系特别即系斟酌佢到底点死，唔系话要揾翻佢嗰个死因出嚟，都系想提下大家喺工作之余咧，系啦，真系要顾住自己嘅身体，强如孔明，聪明如诸葛亮。都真係會有出現呢啲病逝嘅危機嘅，咁大家做完愛自己嘅工作都好啦，都記住錫自己嘅身體咧， 冇錯， 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工作嘅條路行得更加長遠啊！ 是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不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愿你都不尴尬。 Hey, 我的 best friend，只要骗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自旁人笑声与护闹戏，孩童都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给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坦率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 识字嘅歌手系叻嘅，仲要又话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人哋。咁佢攞咗呢首呢个嘅嚟谚语啊吓，佢就做咗佢全新嘅作品叫《只要你不尴尬》，洪家豪。讲下天气咯，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咁啊，今日咧都系有啲雨粉飞飞嘅日子嚟嘅。早上嘅时间咧嚟到6:49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有我哋嘅职场 Q L 系列，今日轮到咧就系讲下啲时装 fashion。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时装界达人阿海，阿海喺咪度？ 喺度啊！早晨啊，小柏，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上次咧我哋就讲紧一个古仔，就系 Y2K 嘅 fashion， 咁啊上半身就讲咗好多啦。下半身我哋都仲未讲，到底而家嗰啲 Y2K 世代咧，佢哋嗰个下着方面啊情况系点样嘅咧？嗱，我哋上次够讲老腰噶。咁但系腰以下点搞好啊？ 仲想突击下你咧，睇下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讲究竟咧 Y2K 年代啊？嗰阵时如果我哋玩翻呢个 Y2K 复古潮流咧，个衫系点样着法啦？咁、 哦、 你都已经讲咗啦，都系以啲短身嘅上衣就为主噶嘛。 系啊系啊， 运动风格都 OK 嘅。 咦？而家入秋喎、 啊，运动外套咁都得嘅。 喂，可以而家入秋咧，天气凉咗啲，又多咗雨水啦。其实咁样成日露住条腰出嚟，佢哋会唔会冻嘅咧？嗬？ 咁咪着我哋上个礼拜咪话讲咧，可以着一啲针织嘅小外套咯。 啊，系、哦， 系啊，仲要咧唔好扣晒楼、哦，因为都仲要露嗰少少腰围出嚟噶嘛。 即系点都系会冷亲。 系啊，都大家小心啲个肚脐啦。不过唔紧要，多啲做运动啦，咁样强身健体啦，咁就 饮多啲，饮多啲姜茶啦吓、啊，听中医讲。 系啦、啊，即系有妈妈上身啦，系咪？ 冇错啦。 跟住系啦，咁、啊可能有一啲嘅小嘅针织外套啊，咁啊前边扣咗粒钮啊，或者绑蝴蝶结为主。咁、我下身衬乜嘢咧？咁嗱、你又试想象咯、如果你系一件小嘅短版嘅上衣，咁、你都冇理由衬条高腰啊， 系、 遮晒条腰。 咁你条腰就系俾人睇噶嘛？ 就系咯，咁样啦。咁自然然咧，你就会衬翻咧就系啲嘅低腰裤或者低腰裙啦。 哇，咁咪好靚囉，條腰好闊喎，睇得。 係啊，即係如果你即係兩個方法啦，一係就唔好著啦。咁都唔係三個選擇啦，一係就選擇唔好著，對自己冇信心，係咪？第二就係唔好諗啦，總之我露咗先算，對自己要有自信。第三就係你明知咦我都唔係好夠料露嘅，咁你就好似頭先咁講，做多啲運動。系啦，咁啊练成一个小蛮腰啊，或者少少嘅腹肌咁样着出嚟咧，就靓好多啦。 马甲线，马甲线咁样。 冇错，咁另外就咁啊，除咗啲低腰裙啊、低腰裤之外咧，迷你裙咧，其实都系呢个 Y2K 穿搭嘅主要元素嚟嘅。 迷你裙好睇啊，嗱，我系正经噶吓，我正经人家嚟噶，我话迷你裙好睇系因为真系啲着到啲女士咧系特别惟俏惟妙咋吓。 吓、好圈可点啊吓！你呢一句真系呀、啊，迷你裙好睇啊！咁样睇下你用一个乜嘢嘅口吻去讲出嚟咯噃。 迷你裙系好好睇噶， 系啦，好正经噶呢个通系咪？ 系啦， 冇错，迷你裙其实都真系嘅，咁都系可以有个图画出嚟啦，系咪啊？咁如果你话诶啲女仔啊，跟住就着件短版嘅上衣，可能加件针织外套仔咁样，跟住着条迷你裙咧，其实都系靓嘅。 哎呀，我 自己都觉得，作为女士我都觉得真系靓嘅。 我突然间谂起 Blackpink、哦。 系啊， 其实佢哋都系、 exactly. 经常都系迷你裙嚟噶，好靓、哦。 Exactly， 咁如果大家咧都想参考一下，究竟即系我哋一路用把口去讲啫，虽然我哋尽量都讲到大家有画面，咁真系冇画面嘅时候咧，大家都真系可以参考一下呢个 Blackpink 啊，即系韩国女团咧， 系啊， 系啦，佢哋即系嗰个穿搭。你主要留意翻，即系 Blackpink 咧，佢哋着呢啲 Y2K 嘅穿搭嘅时候咧，嗰啲颜色方面系点样啦？ 黑色衬粉红色， 冇错，即系你点都有一啲，系啊，一定有啲粉红色，系咪？即系佢哋就要有粉红色元素啦。就算唔系咧，如果你真系要着出 Y2K 嗰个味道出嚟嘅时候咧，颜、色咧都系要注意嘅、一定要系玩咧。颜色鲜艳咧，先至有嗰种味道出嚟啦。 哦，系、哦， 所以啲红啊、绿啊、粉红得嚟，仲要唔好太 baby 喎、可能真系啲爆嗰啲咧 ，shocking pink 啊，呢啲咁样咧，荧光粉红啊，呢啲元素咧，都系 Y2K 不可缺少嘅。 我唔觉得支 Barbie 咁 hit 啦，因为嗰个颜色咧抢到个 Y2K 个眼睛啊。 系啊，都真系噶，咁啊，即系呢啲嘅元素啦。另外啦，再加啲配饰上去啦。咁你话我就咁有件短短身嘅上衣，衬迷你裙，咁算颜色几鲜艳都好。如果你少咁啲配饰咧，都硬系争咁啲嘢。 我知道咧，而家见好多人咧，第一个电话都已经系一个配衬啦。点解电话一模一样样噶啦？但系佢哋嗰个电话壳啊，而家啲人中意孭住个电话壳啦。有啲人中意系啦，毛毛球咁样嘅电话壳啦，咁样咁。 所以啊， 系啦，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咁你翻屋企使唔使噶？咁你张床嗰度又一齐喺度乱咁样。 咁你当佢有几个去换咯，互相替换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咧，我都想问咧，系咪电话壳其实而家都好衬咁样斜咩？就系 Y2K 嘅风格嚟嘅咧。 你可以玩啲 bling bling 元素咯。其实电话壳我哋讲要即系要系够 sharp 性啊嘛。 吓， 系啊，所以一啲嘅 bling bling 元素咧，其实你都可以摆喺嗰个电话壳嗰度嘅。譬如你可以系一个斜咩，你当一个嘅袋仔啊，一个 accessories 啊，其实都系可以嘅。另外唔能够缺少嘅咧，就系一啲金属嘅配件啦。 金属配件， 譬如我哋可以摆喺边度咧？头先我哋讲嘅啲低腰裙咁样，有时你要惊条裙仔会甩噶嘛，或者低腰裤，惊条裤会越线越低啊咁样，因为条腰粗到都好 fit 啊咁样，条裤同埋裙仔， 条腰粗到好 fit， 唔系条腰粗。 系啦，即系我哋有时讲嘅嗰个停顿位都好紧要，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你系做运动咧，而令到佢咧好 fit 啦，咁样有晒线条咯。咁会唔会条裤晾唔起啊？点样？或者就算唔系嘅，你晾得起，我哋都多一条皮带，成件事又唔同咗咯。 就要金属皮带。 皮带嗱，你可以系一啲咧 譬如那個皮帶我哋總有啲圈圈噶嘛，你總有啲打窿位噶嘛，你要穿落去嘅、 啊。 你可能喺啲金屬嘅元素啦，金屬嘅圈圈啦、 啊， 大嘅金屬嘅圈圈啦，嚟、 哦、 到穿嗰個皮帶扣啦，襯、 哦、 出嚟都好有嗰個 Y2K 咧，嗰個2000年啊。 哦、 Y2K 我哋成日講就係嗰個2000年咧，嗰個元素喺裏面啊嘛、 嗯， 都有少少復古嘅味道喺度嘅。 嗯， 但係調翻轉喎，如果你譬如你加啲頸鏈 啊，或者你加頭先嗰啲咧少少 bling bling 又好，或者有啲金屬元素嘅皮帶啊，其實成件事咪靚好多啊。 咁啊係喎，係喎、 哦哦，甚至乎太陽眼鏡咯。 啊，好嗰啲好大嗰啲烏蠅眼鏡。 诶，又唔系、哦，如果你要玩 Y2K 嗰个元素咧，嗰、那个年代咧，原系啲轻一啲咧，扁长身嘅。嘅超啦，系啦，啲墨镜啦，我哋叫做 系咪嗰啲八角形嗰啲眼镜啊？ 扁长身咯，总之就系、 是、哦，扁长身。 咁、你戴出嚟，即系你又系想象啦 ，Blackpink 啦，即系如果佢戴嗰啲眼镜，好、大个都可能系嘅，即系乌蝇镜，我自己觉得都衬嘅，摆落去。不过咧，又即系其实我都上网做啲资料搜集啦，其实都有一啲嘅坊间都有啲即系时装，佢哋嗰啲studio 啊，其實咧佢哋都做咗啲嘅調查嘅，即係問翻咧啊，其實如果我哋要玩 Y2K 元素咧，喺你心目中咧有啲乜嘢？咁其實呢啲咧扁長身嘅墨鏡咧，其實係排喺十大裏邊嘅。 哦，咦，咁 OK 喎。嗯，我哋頭先以上講嗰啲全部都喺十大裏邊㗎，即係譬如嗰啲短版上衣啊、迷你裙啊、低腰褲啊、啲金屬嘅配件啊、運動裝啊、外套仔啊呢啲咧，其實咧全部都係喺嗰個十大嘅元素裏邊嘅。 係，咁如果鞋方面咧，嗱，我成日睇你碌 IG 啦，咁你都好多時會用涼鞋或者靴去到襯嘅喎。 可以啊，係啊，其實。 哦，系睇天氣喎、哦。 係啊，係啊。如果你話你夏天嘅，咁你可以件短版嘅上衣啦。頭先講啦，露少少腰，迷你裙咁樣。咁、你夏天嘅你可以襯涼鞋啦。譬如而家涼涼地嘅，咁你襯對短 boot 仔咯。再凍啲嘅，加件針色外套，襯對長 boot。 係喎、哦，哎呀，我想象到個樣 係啊， 係啊，真係好 Y2K 啦。 跟住手袋、哦，你再諗下嗰個年代嘅女仔咧，通常會咩手袋啊？ 佢哋啲手袋係好細個嘅，擠唔到嘢。 冇錯， 係啊，把鬼嘅，我稱之為把鬼手袋，拎嚟都唔知做乜啊。 又未至於廢包嘅，因為 Y2K 年代咧，應該未有小廢包呢個概念出嚟㗎。即係以我，即係我都喺嗰個年代成長啦，一路啦咁樣啦。即係瘋狂買嘅。喺我嘅認知之中咧 ，Y2K 咧就冇嗰啲小廢包嘅。但係會係咩啲乜嘢手袋咧？就係嗰啲咧夾落格拉底啊，細細個夾喺格拉底，又未至於把鬼嘅，佢都可能咧。擠到個銀包，如果而家呢個年代咧，都會擠到電話，可能你擠啲唇膏啊，擠包紙巾啊咁樣咧，其實都係 OK 嘅。啱啱好夾喺個格拉底就得噶啦，唔好太長、哦，即係唔係嗰啲咧長身啲 shoulder bag，、哦、亦都唔係玩嗰啲大袋啊、運動袋都唔係、哦，就啱啱好你夾喺格拉底嗰啲嘅手袋仔啦。 哇！ 或者你出嚟揈下揈下咧，都幾型嘅。 有臭狐就唔得咯。 唔係嘅，你揈個架底，揈個手袋。 好好好， 揈個手袋，夾住個架底，揈個手袋。 夾住個架底，揈個手袋。 係啦，冇錯啦。就算你即本身有啲體明唔緊要嘅，另外再處理，唔好影響你穿搭嗰個心情就得㗎啦。 咁、你呢個啱喎、啊。啊，你中意你呢句有體明唔緊要㗎，另外再處理。 另外再處理。 唔好影響輸人唔輸陣啊！ 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嗰個身體嘅即總有啲狀況出現㗎嘛，你可能係大汗啲，咁、可能身體你真係有少少體味，另外再處理咯。 啱啊啱啊，呢個好啱我。 可以著靚靚㗎，係咪啊？ 係啊，我都係嗰啲蒙古大汗嚟嘅 喎。咁樣啊， 翻嚟叫 忽必烈， 唔使處理我講咩嚟嘅啫，好彩大汗啫，係啦，係啦，咁啊傾住咁多先啦，今日同你，唔該曬，好， 拜拜。 好啦，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转头咧七点钟之后咧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自己。Just a name, why should I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一齐起身，一齐翻工啦。我哋咧都已经准时翻工啊，冇迟到啦。咁啊，大家都要继续一样吓，一齐努力。好啦，有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都要望一望噶。咁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船仔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有我哋嘅交通皇后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咁啊，出边咧就有少少雨粉，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嗰个交通嘅情况咧？ 暂时就未有特别嘢嘅，咁都系同大家讲啲比较特别嘅紧急维修啊， 哦、好 路面车。多啦，先讲翻啦。咁啊，蓝田嘅庆田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咁庆田街近住南辉楼对出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车辆咧就不能够沿住连德道啦，转去庆田街噶。咁另外咧，都系受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啦，车公庙路翠田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一带都有封路同改道嘅措施啦。咁好啦，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受强风影响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车速限制啦，而家恢复翻正常啦，每小时100公里。同埋将军澳嘅跨湾大桥啊，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都系重开啦，就已经冇咗个强风措施。 太好 啦，比较新颖啲，我哋琴日咧第一次收 将军澳跨湾大桥 嘅单车径同行人路咧封咗。 之前百万行做过嗰条桥噶嘛，即 系 新嗰条桥 啊。 我都有行过嗰条桥， 而家重开翻啦。 哦，你有行？ 系啊，揸埋仔仔行噶 嘛，睇到好犀利添。 系啊，起翻条片你睇啦。 系啊，得意啊。咁大家可以用翻啦呢个单车径啦，咁今朝可以用翻啦，或者行人路都行翻呢个跨湾大桥啦，就重开翻噶啦。强风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啦，咁样就 系 咁啦。 系啦，咁啊，港珠澳大桥嗰个行车嘅速度都回复翻正常， 时 速100公里 啦。100公里系啦。 系啦，如果佢一减嘅时候，佢系减到几多？50啊？ 50。 哎呀， 好慢啊，50就。慢都冇办法啦， 系慢 都冇 办法， 因为安全。 其实我都想讲， 安全 嗰条桥原本都好快嘅，咁你一减到时速50嘅话咧，其实都真系。龟栏咁样去， 因为而家真系太多， 好长啊！但嗰条桥， 而家太多车上去啦嘛，不方便啊嘛，所以其实咧都要通知大家。 你好似系咪用过呢条桥噶？ 有，因为我先生个朋友咧就成日都系会揸架车咧去玩下咁啊，过去澳门啊，好中意过去玩，成日都会好方便咯。所以都会逢星期六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跟埋佢上去。 依家系唔会等好耐咩？因为我之前试过嗱，我系去珠海啦。 你真系用嗰条桥啊？ 我系用嗰条桥。 哎呀，我最霉啊！而家阴公咯，我未用过啊。 去试下咯，但系我之前是好像不记得清明定重阳去，咁之后咧系 之前啊，之前一清明啦，重阳嚟紧啊嘛， 系唔好意思啦， 系下星期一啦重阳， 咁啊清明啦咁样， 激死， 咁之后我就清明去，多人多到咧，我净系排去买飞，我买咗2个钟。 哦，嗰啲咩巴嗰啲啊， 系金巴飞。咁之后我就以为吓，唔通珠海咁多人咩？点知原来全部 咁 有八成都系过澳门啦。但我同佢排埋同一条队咧， 你系澳门啊？唔系你系珠海， 我系珠海，佢要去澳门，咁我就焗住喺度同佢哋一齐排咁样。 系啊，所以揸私家车去就好方便，就唔需要排队。 我真系同一条队嚟噶。如果去澳门同去珠海买金巴嘅飞， 佢 系啊，去到先分差噶，最后。但系排队系一样同一个地方去买票嘅，系啊， 攞 佢自己自动嘅又得，又有人。人工服務都得，但係都係好似你咁講，好多人排隊啊， 係真係好多，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哇！如果星期六日啊，或者啲公眾假期去澳門咧。我自己都会想一想，好唔好仲用港珠澳呢？虽然真系快嘅， 系 唔系系嘅，但系平日嘅星期六日就冇咁多人嘅。啱啱上礼拜攞都去，咁啊，但系如果你公众假期咧，哇，真系唔好搞啦，系真系好多人嘅。你好似嗱，嚟紧连续3日咧，我都觉得呢3日假好多人过去玩， 应该系啊， 系啊， 咁啊个停车场就应该敷啦， 系啦，个停车场都敷嘅，不过停车场好大嘅， 好大， 好敷啊，就好似应该就澳门嗰边咧，佢俾你停噶嘛，都应该 OK 嘅，因为真系好多个停车位，人哋真系预备充足嘅， 系啊，不过都系啦，自己预备翻诶，点样讲？资料度自己搜集充足先去啦。 啱啊啱啊，咁我都要即系搵个机会开下眼界先。条桥咁起咗咁靓， 好靓啊！真 系好靓啊，真系好靓。 沿住望两边海，正 系啊，瞓得好舒服。 我反而喺下条桥下低诶，架船经过过咯。 系，你搭船过去啦，当然 唔系，系中华白海豚。 哦，我都有睇， 几无厘啦，加无啦讲中华白海豚。 我都唔系啊，都系海啊。 系啊，咁 有关联嘅。 见到啲白海豚有咁啊，行下行下咁样，跟住望一望条桥，哇，冇尽头嘅条桥。 系。唔係有盡頭，不過實在太長大。 即係我就咁望上去。 我想望上係咁，係咧，你未去到終點啊嘛。係 啊，未去到終點啊。 咁啊，望唔到盡頭。係啊，所以你話幾犀利，耗資咁多錢去。 係咯。 起哇！我成日覺得好犀利。 係犀利啊！我真係世界頂級嘅呢啲基建啊嚇。 係啊，所以好啊，對香港嚟講都係 啱啊，啱啊， 方便啊嘛。 嗯，好。咁啊，同我哋做咩交通嘢？ 梗係有啲好嘢提大家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今個禮拜日係咩啊？ 单车节 冇错啦，单车节几好咧？点解啊？单车节就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啦，有呢个咁嘅单车节啊，喺依诶点样啊？ 冇嘢， 冇嘢， 我见得你哋好似冇乜反应，系咪？我讲错咧吓？记住啊，今个礼拜日啦，就系当日咧就会凌晨嘅一点钟开始啦，新界南啦、九龙西同埋尖沙咀咧多处地方咧都分阶段实施封路嘅。咁好啦，50公里同埋30公里嘅单车赛事咧就会点啊？由尖沙咀东嘅梳士巴利道近帝国中心出发啦，终点就系去翻梳士巴利道近文化中心嘅。咁而50公里嘅单车赛咧就会经九龙公园径，话俾大家听封嘅路啊，就系九龙公园径啦、柯士甸道西、雅翔道天桥啦、佐敦道、连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啦，又行翻转头咧就会经翻呢个南湾隧道啦、昂船洲大桥去尖山隧道之后咧，就再经翻西九龙公路咧，就去翻呢一个赛道，跟住翻翻头先我讲嘅终点啦。咁都会因应赛事嘅安排同埋进度咧，喺新界南同埋九龙西嘅赛道嗰度咧，就会有暂时嘅封路安排啦， 哦、 直至到大家要知道大约 另行通知啊， 大约封到上昼11点。 哦， 头先我讲嗰扎封路咧，大约啊，咁当然啦，时间可能会有出入啦。咁你知道哦，原来咧11点后。12点后咧就开始开翻啦，咁但系到时咧开到封到11点啊，唔开到。咁尖沙咀东市区咧，亦都系有呢个百周年嘅纪念花园一带嘅道路咧，咁都会有封路嘅，包括即嗰日啊，梳士巴利道啦、摩地道、摩地里同埋科学馆道啦，同埋红磡绕道同埋红磡道咧，都系因应单车节有其余嘅活动赛事啦，所以暂时封闭咧。呢一个咧就封耐啲，封到大约下昼嘅5:45左右，就唔同头先讲嘅路段啦。咁头先讲个尖东一带。就系封到下昼嘅5:45左右啦，咁所以咧封路期间啊，受影响嘅144条巴士路线啦，同埋15条嘅专线小巴路线咧，都要分阶段咧实施改道啊、缩短路线啊、暂停或者系个巴士站咧暂时迁移嘅，直至到开翻为止啦。咁尖沙咀天星码头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同埋中港城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咧，都会由星期日嘅上昼2:30至到上昼11点暂时咧系停用嘅。 星期日上昼2:30，即系0230。 冇錯，記住星期日嘅0230啦，至到上晝11点。 係， 咁就尖沙咀東摩地道嘅巴士總站咧，都會由上晝嘅11点至到下晝大約5:09咧，暫時咧係停用嘅。 哇！ 咁喺封路，係啊，喺封路範圍裏邊嘅路旁停車位咧，都會暫停使用嘅。咁大家記住啦。咁上述路段安排咧，不過記住啊，我講咗咁多封路啦，大家想知道，咁其實冇影響邊啲路段啊？冇影響嘅路段咧，就係由港島、九龍、新界東去機場同埋大嶼山嘅車輛啊，記住啦。 讲多次， 冇影响由港岛、 港岛 九龙、新界东去机场同埋大屿山嘅车辆。 咁 西隧咧来回方向咧都系维持翻正常行车噶，西隧冇影响，冇嘢影响埋西隧啦。咁丁九桥咧去九龙方向咧就封闭啫，丁九桥啊， 哦、即系过海其实可以用西隧嘅， 系啦，冇错。 唔知嗰阵时西隧几钱呢？ 诶， 等我揾下先。 西隧咪照翻而家咁样， 系嘛？ 系咯， 因为我都系一个同普通市民一样，已经开始唔系好知道西隧系几点又收几多钱。 我未有咁快， 因为听到太多消息咧， 未咁快，12月先。 哦，好彩 Didi 又提一提我哋啫。 系啦，点样分段收费，到时先再讲啦。 好啊，好啊，好啊。 你知嘅世界好多嘢都变噶嘛。 系啊， 系啦， 变幻原是永恒。 冇错，咁啊，封路期间啊，由新界西经屯门公路同大榄隧道去机场同大屿山。 嘅車輛咧，就要改行荃灣路啊、荃青交匯處啊、清泉路啊同埋清泉橋嘅。咁、好啦，咁啊市民咧早啲嘅計劃啦，以免影響你嘅行程啦。咁、盡量使用公共運輸服務啦，特別係鐵路服務啦。咁留意相關嘅服務臨時改道嘅車站誒點樣去搬咗去第二度。 哦，係、啊，如果你搭巴士嘅，可能個巴士站 係啊 自己走咗，咁你揾翻佢喺邊先得？ 所以要預早計劃你嘅行程咯，避免因為封路同埋交通改道咧而延誤咗你嘅行程啦。因為我講咁多嘢咧，當然大家可能未必收到啦。邊度會聽到？ 即 係 特別 係 想提醒大家，就今日都有好多改動。 係啦， 特別係如果啲長者平時都出翻門嘅，咁嗰啲嚇後生嗰啲啊，而家知道咧就要改嘅話咧，就早啲同翻屋企人講。嗰日咧，你嗰巴士站冇咗㗎啦，你要去個地方，我幫你揾啦咁樣。 係啦，因為揾得最清楚。係 時候領工啦，各位後生嘅。 所以早一日咧，你就要通知埋你屋企人啦。你屋企人慣性係行嗰啲地方嘅，咁、所以市民咧就可以瀏覽呢個運輸署嘅網頁啦，或者係香港出行易嘅流動應用程式咧，就可以睇得好清楚。边条巴士线改啊？边啲路封啊？去边个方向啊？边一段封啊？封到几点啊？咁样可以喺运输署嘅网页睇得好清楚。咁、所以大家记住啦，呢啲都系好似你咁讲啦。阿小白你真系贴心啦，后生嘅就帮下啲长者哥哥姐姐做啦。 系啊，因为我哋有阵时都明嘅，譬如收音机讲资讯，咪收音机讲财经，边度抄得切啦？ 系啊，冇错。咁啊，即系提一提你啊。 系啦，提一提你，咁啊，等你可以自己揾翻相关嘅资讯嘅。咁啊，啲后生嘅想领工嘅呢啲机会啦。 阿妈， 等我帮你揾，你嗰日要去边个巴士又得，我即刻帮你睇。哇， 好有孝心、啊。话 俾你听啊，嗰晚送都加两个啊。 系、 阿妈，原来你惯咗逢假期咧，中意去尖东行下嘅。啊，中意咁啊，话俾你听，尖东某啲站咧系冇咗噶，边啲路系封咗，封到下昼五点九噶，你小心啲咁样。吓啊，几好啊吓。其实唔系嘅，孝心成日都要有嘅，唔系突然之间嚟嘅。 梗系要啦呢啲。咁啊，大家就当日咧有好多嘅措施嘅。咁啊，会唔会有会强风关系咁有啲改到咧？咁啊，一知道嘅话，亦都会同各位听众讲噶啦。 所以我哋嗰日咧好贴心嘅交通组，我哋其实咧平时咧星期日我哋十一点钟先开噶嘛交通，但我哋当日咧七点半咧就已经翻咗嚟，但系我哋就唔会插交通消息住嘅。但系我哋同时而家喺度 stand by 啦，有啲咩特别嘅交通消息咧，就会即刻系啦，所谓嘅飞纸仔啦，可能啲听众唔明咩叫飞纸仔咧，即系我哋咧会印咗一张纸度递入去直播室，俾啲同事讲。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第一手资料嚟嘅， 好 温 暖咯，系啊， 系温暖。 咁所以我哋朝头早七点半咧已经有同事喺度 stand by， 所以咧各位唔使惊，有啲咩突然之间封路啊，或者有啲咩嘅事故咧，我哋会即刻通知咧你哋。咁你哋咧就麻烦你哋直播室嘅同事咧即刻读出嚟，话俾啲市民听。 系哇，咁啊要开住耳台啦。咁当日咁一有啲咩事就知道啦。同埋即系交通组好噶，佢哋入边啲电视机多到咧，哇，好似总部咁样咧，劲啊！全香港嗰 啲 道路都俾你摸曬， 某啲路段咯。但最主要都係好彩就係同啊運輸署啊、警察公共關係科同埋啲市民咧都好合作噶。見到啲咩特別嘢都會同我哋講咯，咁、所以都好開心嘅。我哋啲資訊都係靠所有嘅大家幫忙。 冇错啦， 系啦，好啊，咁啊，唔该晒 Didi 先，咁啊，船仔帮你睇睇个天气先啊。 好啊，今日咧系多云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吹强风啊。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同埋周末期间早晚比较凉噶，最低气温大约系21度，下周初天色咧逐渐好转，咁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啊，继续咧晨光第一线，有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喺度，早晨啊 Mimi， 早晨啊 Mimi， 早晨啊 小晨，早晨，咁啊小白喺度啦，船仔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系为各位长者咧， 冇错， 就系关心下佢哋啦，咁啊睇下佢哋喺食物啊营养方面咧有啲乜嘢注意嘅事项，今日其实咧都好想咧就系特别问多啲 Mimi 咧就关于有冇话食一啲嘅食物啊，例如系。譬如即系系咪核桃啊补脑啊，以形补形，猪脑又补脑啊，咁如果你话长者要食嘅话，其实呢啲咧又系咪真系好嘅咧？咁啊，长者喺食物方面同年轻嘅时候有咩分别啊？促进新陈代谢又点样啊？先同我哋讲下补脑嗰个问题好唔好啊 ，Mimi？ 嗯，好啊，好啊。嗱、嗯，头先你所讲嘅咩合图系咪补脑嘅咧？咁、啊、就唔系因为个合图似个脑啊吓。 哦， 系咩？ 我一路都以为系咁。 我一路都以为系噶，系 啊。系咁果人类咧，应该咁讲，其实对于个脑部嘅都系一个好嘅食物嚟嘅，系、嗯、啦。因为即系佢都有一啲嘅好嘅脂肪喺入面啊。咁、嗯、我哋个脑其实入面都几多脂肪下嘅。 嗱、嗯，咁跟住咧 所以腦部嘅話嘅即係啲果仁啦，咁其實亦都要去注意翻，即係好多其實細緻嘅營養咧，都係對嗰個嘅老人家佢個精神情況啊等等呢啲都好重要嘅。咁、哦、所以即係唔單止係果仁啦、嗯，其實好多啲豆啊、深綠色蔬菜、啲全谷類啊、肉類啊呢啲，其實咧佢嘅營養上都要攝取得好，咁嗰個老人家先會即係所有嘅能量代謝啊，甚至乎。即係個營養分配會好啲咧，咁其實自然佢哋就會即係醒神好多咯，同埋會聰明啲咯，就唔會話，咦點解好似慢慢見到即係個衰退感會快咗咧？咁營養飲食真係老人家要好好注意嘅，真係。 係啦，咁、那個新陳代謝有冇話同年輕相比係差咗幾多咧？又或者有啲咩飲食其實都幫到呢一個新陳代謝好啲嘅咧？ 嗱，新陳代謝係咪差咗嘅咧？咁就好多都有咁嘅講法，就話隨著年紀增長啦，咁、新陳代謝會下降嘅。咁呢個係天然所講嘅，即係年紀嘅問題啦。咁但維持良好嘅新陳代謝，其實仲有另外一part 嘅就係即係靠做運動啦，維持良好嘅肌肉啦。咁如果個肌肉量係保存得好嘅話，其實個新陳代謝都有一定嘅即係能力，就唔會話去到差唔多冇曬啦，或者越嚟越差咯。咁所以即係如果話除咗飲食之外，即係運動嘅配合咧，要好緊要嘅。咁所以做得運動嘅話，亦都唔好忽視食咯。係、啦，即係有好多會好努力話我知道有能力就會去做運動，咁但係就忽視咗食嗰 part 啫。譬如好似話肉類啦，咁好多長者啲牙齒咪會越嚟越差， 咁 佢哋就唔願意去 唔想食咯 肉啦，冇錯啦，係啦，即係好多噶。其實除咗係啲即係雞牛豬呢啲比較纖維即係肉類嘅質感會比較難咬啲，佢哋會少食啲之外，咁其實貝殼類海鮮嗰啲佢哋會少食，咁就一味淨係食魚啊咁，咁呢個都會令到營養失調啦。咁即係其實能夠幫到嘅話就係注意。翻啲肉如果难咬，可以整碎啲啦。咁等佢哋都可以吸收多啲其他嘅营养，譬如铁质都系主要喺啲红肉度嚟嘅。咁老人家都其实需要铁质嘅补充，去维持嗰个嘅新陈代谢，甚至乎个免疫系统嘅。系啦，咁所以要注意呢啲。咁同埋食饭咯，系咯，就唔好话佢偏瘦，就俾得好多蛋白质，就偏咗冇咗啲淀粉质。淀粉质系始终都系一个能量来源。咁要佢哋做得运动之余，又有好好氣力維持到嘅，其實真係要注意翻肉類同埋澱粉質喺一餐入面嘅配搭咯。 係，咁有冇話有啲咩特定嘅飲食模式啊？譬如可能老人家唔想食嘢，咁不如試下斷住少食多餐咁樣食，有冇話都話對個新陳代謝係有影響嘅咧？ 如果講緊即係少食多餐而食得足夠嘅話，其實只係對個新陳代謝有益而冇害。 有啲咁嘅事，等我即刻聽一下先。你慢慢講啊，我要抄低佢啊，咪咪。 食得少嘅話，個新陳代謝都會慢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少食多餐，令到佢追翻啲營養嘅話，咁呢個絕對係對佢哋成個嘅體質嚟講係一個好嘅。咁同埋即係如果要注意翻，就係佢哋唔食肉啊，或者啲蔬菜又話咬唔到要攣啊，咁就會即係好多維他命礦物質。 彈假牙唔得啊，咪咪。 啦，係啦，咁所以要注意翻就係個質感，即係佢成條菜唔得嘅話，可唔可以剪一剪咧？即係有時我都會提。点就系、是老人家佢哋嘅咀嚼能力可能会慢慢去到翻我哋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咁细细个点鼓励小朋友食嘢或者帮到佢哋吞到咧，都系靠翻去调整嗰个嘅质感同埋嗰个大细嘅，咁所以去到咁上下见到佢哋食嘢真系唔系咁好嘅，唔好由得佢哋唔食啊掠啊咁都系注意下，譬如俾多啲瓜类啊或者啲菜嗰啲要剪下佢啊，肉类又系咁，即系俾多啲种。 种类去配合，注意翻系即系嗰个质感嘅，其实都可以令到佢哋继续保持翻一定嘅咀嚼能力，去维持翻个营养。咁就醒脑又好，新陈代谢又好，呢啲真系会即系、就是、会去睇得到你有啲点解会七十岁会体质开始差，有啲可能九十岁又唔差喎。 系咯，仲系身壮力健咁样，又话跑马拉松，我见嗰啲外健系啦。 劲过我啊！真系， 你啊真系应该惭愧下啦，你自己都讲啊，我都唔好意思话你啊，真系系，继续嘅Mimi。 系啦，咁所以即系要去注意翻、就是，就系即系我哋后生又好，或者即系啲仔仔女女都可能话，我上年纪啦，但系冇爸爸妈妈咁老嘅话，都系要注意啦。即、就、系、是、大家如果一齐食嘢嘅话，就尽量乜嘢嘢都系要俾老人家去食。系啦，咁同埋亦都唔好话食得嘅话就煎煎炸炸，佢哋食就俾煎炸啦。咁就啲佢哋好似味道好中意啲香口啲咁，咁都系要注意。翻好多，即系都唔好净系话油腻，鼓励佢哋食嘢咯。咁、啊、另外就水果咯，系、啊、咯，水果都系对于成个人嘅新陈代谢啊、维他命嘅摄取主要噶嘛。咁所以又系要去俾下佢哋食下水果。咁、水果又系注意翻，又系切粒粒啊，或者切薄片咁鼓励佢哋食，而唔系话哎呀，佢哋又话咬唔到唔食啦，水果都唔食啦咁咯。 嗯，系啦，咁啊牛腩啊炆腍啲，咁如果水果嘅就喂，嗰啲起沙嗰啲咯，唔好食爽嘅咯，起沙系咪、用呢啲方法啊 ，Mimi？ 但系嗱，我有一个鼓励嘅就系、是，其实有阵时好多食得嘅水果皮咧，系好有抗氧化、抗衰老嘅。 系、咩？咁、你要讲嚟听下啦。 系啦，咁但系因为佢颜色丰富啊嘛，系咪？水果皮啲颜色系一个好丰富抗氧化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唔好嘥佢嘅。如果食得，咁而佢哋点解话哎呀咬唔到就 系 因为硬啊嘛，硬牙肉又痛，咁所以就可能啲苹果嗰啲红苹果嗰啲切薄片有薄。薄嘅一层嘅皮都可以入到去佢哋食到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暗里帮助佢哋攞到一啲好，我对我哋身体抗氧化啊、抗衰老嘅一啲重要营养咯。 哦，迟啲可以揾一集咧，叫 Mimi 同我哋讲下呢个颜色营养大揭秘。咁啊，水果皮都啱啊，唔怪之我见即系动物园嗰啲King Kong咧，佢哋食埋香蕉皮嘅嗱。动物园倾光啊， 系噶，有啲真系唔好忽视啊， 系啦， 好嘢嚟噶。 好，唔该晒 Mimi， 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巴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4800人死亡，加沙当局指当地有3400几人死亡，超过12000人受伤，而以色列就有超过1400人死亡，大约200人被挟持到加沙。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他在以色列期间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亲自表达美国对以色列的明确支持。对于加沙医院星期二遇袭造成几百人死亡，拜登表示深感悲痛和愤怒，但他说根据他看到的情况，袭击很可能并不是由以军造成，并似乎是由加沙的恐怖组织发射火箭弹误中医院。拜登又说以色列已经同意让人道物资从埃及进入加沙，他又宣布美国将向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聯合國安理會表決有關要求以巴暫時停火以便允許人道物資進入加沙的決議草案，但被美國否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中方對決議草案未獲通過表示震驚和失望。張軍不點名批評美國在表決兩度推遲期間未有對草案發表意見，亦都冇表示反对，让大家期待草案能够顺利获通过，但最终嘅表决结果让人难以置信。将军又话，考虑到加沙地面形势正系迅速恶化，包括空袭医院事件导致几百名平民死亡，安理会需要迅速采取有力行动。中方强烈谴责空袭医院嘅行为，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 中方呼吁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避免更大人道灾害。美国国会大楼被至少100名示威者闯入，要求议员同拜登政府推动加沙停火。示威者身穿印有要求停火字句的黑色 T 恤，并坐在坎农众议院大楼的圆形大厅地板上，他们举起标语和叫口号，要求停火和让加沙生存。国会警方表示，大楼内不允许举行示威活动，已经拘捕示威者，其中三人涉嫌袭警。另外，国会大厦附近的国家广场之前亦有几百人集会，要求拜登政府呼吁停火。他们认为总统拜登是目前唯一有能力向以色列施压的人，指他需要利用这项权力拯救无辜的生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尤礼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而家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军营；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维森村；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龙尾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沙田马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车公庙路有水管爆裂，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入翠田街，而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去柏澳庄停车场嘅支路，沿住翠田街车公庙路方向嘅车辆禁。禁止右转去车公庙路，而沿住翠田街车公庙路方向的车辆禁止进入通往柏澳庄停车场的支路。九巴路线80号 K 需要改道行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突然有啲肚饿添。 我头先买咗啲咖喱角，有冇兴趣？ 好、啊，多谢。咦，呢只系印度咖喱角 samosa、啊。 犀利喎，咁你都知 佢嘅外形係一个三角锥体，成隻迷你种咁样，好易认啊。里面有啲咩馅 㗎？呢隻呢係印度传统嘅咖喱角，有薯蓉、洋葱同埋好多印度香料一起炒。 哦，呢隻係素咖喱角，啱晒我啊。 印度当地嘅咖喱饺一般呢都係素食，佢哋仲習慣食嘅时候配埋薄荷酱或者係甜酸酱。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行政长官会在10月25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 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民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不怕痛，只因我有梦。为人生，残障人士都可以全力拼。电视纪录片《人生拼图》，记录中国残障人士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你我的鼓励。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嘉明。 Hello， 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咧，会唔会觉得好似未过完一个节就要准备另外一个节咁样？ 系啊， 嚟紧重阳啊， 礼拜一重阳节 系啦， 重阳节咧，我屋企人传统 嘅，你讲啲汤圆先噶， 都会食个饭嘅。我屋企人真系比较传统啲噶， 会登高啊， 登高系咯， 登高， 咁样去山顶食饭咁样 嘅，去高登买下电脑嘢就算啦，因为你睇到个天气都好似麻麻地啊。小白同先同 Didi 喺度讲话，单车节究竟踩唔踩到都成问题， 系啊， 都唔敢谂礼拜一字啊，老老实实啊， 系啊，谂下礼拜日先啦。 好彩香港都几多高楼大厦，即系去啲高啲嘅地方，有啲即系室内嘅餐厅咪当 OK 咯， 当系咁啦。 竟然有呢个谂法， 可唔可以啊？ 都可以， 都系登个高啫。 不过重阳节嗰个典故咧，系咪话登高之后就避咗一啲 灾怪兽 啊？系唔系瘟疫咩？唔定唔系避昆虫咁样？我唔 应该得咯，系啊， 应该就将瘟疫同昆虫变咗做怪兽咁样去讲， 系 就避开佢哋。 总之避过啲唔好嘅嘢，好嘅就会 come back 噶啦。咁样 搭层高啲嘅 lift 都松一松啦， 系 啦， 系。 跟住就万圣节啦，我见到啲人依家入去啲主题乐园嗰度开始玩啦。咁万圣节之后就到圣诞节。圣诞节之后就除夕，除夕之后就农历新年耶！ 系啊，一开心啊， 最中意呢啲节日。 系啊，同埋你未结婚啊，更加开心。农历新年你收到利是噶， 咪系咯， 喺电台系啊。 冇，我记得小白未俾我。 点会啊？ 上年嘅事。 你讲真噶？ 我讲真噶。 系咩？系咩？真系 有啲咁嘅事啊？ 你咪去咗旅行啊？ 我唔知喎， 可能系唔紧要。今次 撞唔到你定系冇理由啊？ 今次唔紧要，嚟紧嗰啲封两封咪得咯。 系啊， 唔使惊嘅呢啲， 唔会走咗你。 系咯，小白， 诶，你开个数俾我啦。 咁又冇， 咁又冇。因为咧，我记得咧，我哋嗱，我哋又讲下我哋年轻啦，即系阿嘉明、阿小白啊，我哋旧时喺电台咧有一个斗利是小队噶嘛。 我系啊，咧系咁嘅。 洗楼团啊，你讲紧 系啦，因为咧我哋以前即系年轻力壮嘅时候啦，又大家都系胆胆粗粗咁样，咁但系大家咧都系单身啦，未结婚啦，即系可以斗利是嘅年纪。咁嗰阵时咧，我哋每一年其实到而家都系嘅，我哋喺香港电台咧会搞个年嘅团拜， 系 咁呢个年度嘅团拜活动咧就会邀请全港咁多间嘅传媒朋友咧一齐嚟开个 party 咁 样。 咁所以咧系好多高层出现啦， 系 好多猛人出现啦，咁亦真系好多可以向佢斗利是嘅目标人物啦。咁但系我哋呢一班咧真系哇胆粗粗嘅小朋友。有啊，就谂住点样可以埋到呢一班 V I P 身呢？ 系啦， 咁当年咧，我哋曾经就有啲同事咧都会扮下财神嘅。 系啦，嗰阵时咧，阿子龙啊负责扮财神嘅。 系啊， 跟住咧，随住阿财神爷咧继续要工作啊，佢唔系冇扮到，佢继续要留喺upper car park 啊，即系我哋个 上层停车场。 上层停车场嗰度咧就继续招呼余斌嘅时候咧，咁啊彭爷咧，即系彭姐带队啦。 程振鹏先生， 程振鹏先生咧就带住我哋 咧，一众小朋友咧就去逐家逐户咧，好似啊万圣节攞糖咁样， 好开心啊！ 恭喜发财，祝你今年步步高升。你知公务员体制最紧要步 步 高 升 啊嘛， 好 紧 要嘅呢一句。 我哋开头冇谂过要洗楼噶，我哋开头咧只系谂住可能几个朋友仔咁样样，先嚟同我哋嘅广播处长拜个年先咁样样。咁啊，于是乎呢一队小队，我谂第一次应该系七个人、八个人左右嘅咋。咁咧就会同阿程振鹏先生啦，咁就会拉大队咧上去，就喺我哋即系顶楼嘅时候咧，就系广播处长嘅 office 啦。咁啊敲个门同佢拜个年咁样样。咁我真系好开心，我斗到利是咁。 跟住发现咧，第一年咧系 OK 嘅，成果系丰收嘅。之后咧，个小队咧变成大队啦。跟住我哋咧全盛时期咧，我印象之中有一张相，睇下面书会唔会弹翻出嚟，系有成廿几三十个同事系加盟咗喺个队伍入边噶，系有一二。四五台都齐晒噶，啲后生啲嘅同事即系未结婚嘅啫。 然后 office 同管理层咧就开始怕呢个洗楼团啦。 系啦，因为开头咧我哋都会谂噶，咩时候先至系多啲同事会喺位嘅时候咧？因为大家啱开完 party， 可能都会有啲少少嘅工作啊，或者可能想 catch up 啊，咁样倾下偈咁。咁但系后屘咧，我哋实在承认呢个队形太澎湃啊，即系真系好似农夫舞狮团咁样嘅状况。咁所以咧就有财神爷做带头啦。咁我哋咧就会由三楼一路开始扫落嚟，即系问下大家啲同事啦，唔同部门，喂呢边有冇多啲结咗婚嘅同事啊？嗰边有冇可以乘机嘅位置噶？咁样样，咁就开始呢一个洗楼团就成咗型咯。 系啊， 今年都可以嘅， 今年都可以嘅。咁随住我哋随年渐长啦，亦都结咗婚啦。咁正所谓有咁耐风流咧，就有咁耐派翻啲利是出去。咁所以咧，依家譬如喺我记得早两年啦，哇！我喺水机斟紧水啊，一开门啊。 就嚟啦！ 阿波城嗰啲咧，要祝你今年赚一亿咁，哇！赚一亿， 有冇被洗嘅感觉噶？咁样 紧要啦，正所谓即系喺呢度得嚟嘅嘢，咁喺呢度还原翻出嚟咯，代代相传。所以船仔你可以同埋其他嘅同事仔啊， 我会噶啦， 有啲阿丽丽姑啊， 我 会同 埋一台啊、二台啊、五台啊，总之有我嘅朋友咧，我哋一齐组成一个新型嘅洗楼团。 好， 我好兴奋啊！ 呢个使命交俾你。 喂，但个名唔好叫洗楼团，好听啲叫翻拜年团， 系啦，拜年团啦，或者利是团， 洗楼团喺心入边得噶啦， 系啦，系啦。 但系讲开农历新年咧，嘉明每一次，因为而家就系变咗派利是嗰个啦。我有一个都我自己觉得几开心嘅做法嘅，就都系抄翻嚟嘅啫。我咧就唔会话谂住啊，我今年咧派俾船长呢一封利是要封几多钱，然之后咧派俾其他同事有几多钱。我咧就系玩大抽奖嘅形式嘅。 哦， 咁所以咧我会系一个大嘅利是袋，即系你可以随手伸入去嗰种大嘅 size。咁然之后咧就50蚊又有。100蚊又有，500蚊都有嘅， 哇！ 咁就睇下各位同事咧，你自己抽翻嚟系边一封啦。 啲利是封系咪一样质感噶？ 系噶， 系咁先至难噶， 你知唔知？因为我同你都冇机会享受过呢个抽利是，系咯，所以我哋咪唔知咯。嗱，船仔你有机会抽啊吓， 好兴奋啊，而家 系啊， 我而家绝对期待紧一个农历新年啊。 喂，但系点解无端端讲讲下嗰个农历新年咧？阿嘉明吓， 我真系由呢个原本系万圣节啦，一路新年落去，顿圣诞节啦，讲下农历新年。因为咧，点解要讲下农历新年呢？原来都已经有啲朋友咧铺紧嚟紧去边度买利是封啦。 哦， 嗱，有啲朋友咧就好好嘅，佢话可能 十月中啫， 系啊，万圣节都未过， 冇噶。而家啲人都提早又卖下月饼啦，已经买紧圣诞节礼物噶啦，可能 系啊，买即系买紧圣诞树噶啦，而家 系啊，做紧 promotion 噶啦，已经。系啊，好预备得好充足。 咩家私已经有啦， 系啦。 我早日想换咗张茶几去，已经动咗啲圣诞嘢出嚟啊！ 咁快 嗱，孖埋万圣节一齐做销售， 系咪仲系50蚊一棵嗰啲啊？ 通常未有咁早嘅， 系啊，佢有啲坚坚地添啊，即系佢叫做扮外国咧， 有树 小树俾你种种下， 咁咪即系圣诞树嗰度，我哋见到会挂住啲南瓜喺度， 都得噶， 系咯， 你屋企够大嘅话可以 ，OK， 佢分开嘅，不过嗱都系啦，即系成日香港系消费城市啦，你节日就爱嚟消费或者刷下销售啦， 系啊，咁嗱讲开呢个销售咧，都有啲朋友咧未必可能会系哇用翻我上年储值翻嚟或者系拆咗仍然系好靓。 靓嘅利是封，我会每年都买新嘅。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已经系不嬲买开自己姓氏嘅利是封啦。有啲比较开心啲嘅就系我今年系咩生肖，我就专登买嗰只动物嘅设计啦，全部都系最新款嘅。咁所以咧就造就咗香港有一种期间限定嘅铺头咧，就系呢一啲嘅利是封嘅店铺啦。我想话，据闻啊，消息传翻嚟嘅啫，喺尖沙咀咧海防道呢一个都系旺点啦，有一间嘅吉铺咧出咗嚟。咁而家呢一间吉铺咧，以前嗰个租客咧就系一间个人护理用品店嚟嘅，两间绿色同埋橙色，佢系橙色有只猫嗰间，咁系嗰个铺位啦。咁但系而家咧，据闻啊，将会承接呢一个尖沙咀旺中大旺嘅地段嘅呢一间铺头咧。可能真系卖利是封嘅店铺，咁但系睇下啦，原来呢一间利是封嘅店铺嘅月租咧，讲紧系20万嘅。 哎呀， 原来卖利是封真系可以俾得到20万嘅租， 可能真系噶， 系咪啊？ 可能真系， 即系证明嗰个利是封可能系有一啲好特别嘅，而家系有好多花款噶嘛。 同埋咧，你姓氏嘅利是封咧，有好多人都真系会买好多嘅。老实讲句，同埋调翻转头咧，我听一啲游客讲啦，即系嚟香港玩啦，佢内地咧买呢啲百家姓嘅利是封咧，冇香港印刷咁精美 嘅。哦，喺度印得靓啲噶。 同埋咧，好似好随手啊，因为内地嘅话咧，你要喺嗰啲淘乜淘物嗰啲买咧，咁你变咗寄过嚟咧，有品质上嘅差异。你而家香港唔系，你要佢都觉得诧异噶，内地啲朋友，你有间咁大嘅铺头卖利是封嘅，咁我又买啲先，咁样即意思，意思系咁啊。 咦，咁如果佢开咗间 系啦， 开咗间铺头，再有啲网红喺度讲下，哇呢度香港咧就有呢个利是封卖，跟住啲人又一窝蜂买，咁可能真系围到盘。 咁又系， 同埋你百家姓，即内地啲姓氏就再宽广啲啦。香港就係嗰幾個大姓啦，即係姓陳嘅，係啦，嗰啲係最 popular 啦，咁樣即係譬如我個姓氏啦，或者小白個姓氏，或者阿船仔個姓氏咧， 唔係啊，嘉明個姓氏都， 咦，其實我哋 四個姓氏都係好特別 嘅， 其實 即係比較特別啦，又唔係好特別嘅，比較特別係，你哋買得難唔難咧？譬如我買姓蒙咧，我真係跑幾間先會有得買咯。如果我真係刻意要買嘅話。即系买自己姓氏 系啊，系要跑噶，真系要跑 的。你系咪都要 跑噶？ 要走几间先有咯？系啊，如果真系， 一系就自己订。 嗱，你未派啊？你问下爹哋啊，系问下爹哋。 冇，因为我哋唔习惯派姓孔嘅。 系咩？ 系啊，我哋跟嗰年有啲咩利是收到咧，我哋就用翻嗰啲，因为已经好多啦。 你收得多啫， 系啦，利是封，利是封。 嘉明就都系唔系派中国风嘅，即系唔系派姓氏利是封 嘅。我反而系会做一啲特色啲，可能啱小朋友家庭。嗰一種咯，我試過有一年咧，因為我女嗰啲畫畫班咧，就話我哋可以有啲嘅特別嘅工作坊。咁你報咗名之後咧，咁就揾小朋友，我哋同佢去設計一個利是封。咁佢畫出嗰幅畫咧，呢一間嘅工作坊咧，就會幫你將佢印刷成為精美嘅利是封。咁所以你派出嘅利是咧，其實就係個女設計嘅。 哦，咁我幾得意喎 ，OK 靚嘅喎，嗰件事係。 即係自己畫個畫就變咗利是封嗰個 啊嘛。咦，好似前後係靚㗎。 我哋上面嗰位陳生咪試過有一年自己。阿女女画嗰个做咗利是封咯，嗰个系真系又系几靓喎，呢个即系个抌特别啊， 系啊， 特别同埋觉得好有温情，我觉得件事系啦， 我 都觉 得即系呢啲系独家嘅利是封咧，咁即系一嚟啦，睇下你自己本身阔唔阔绰啦，你阔绰嘅都想人哋记得系边个派嘅，咁呢个系 OK 嘅，咁又或者系啲屋苑啦，屋苑都会有自己设计嘅利是封啦，即系写到系你住过边个单位嘅时候，或者你住嗰个屋苑系咩咧，咁就系嗰个屋苑个名就印咗喺个利是封上面，咁又睇下你想唔想俾人哋知道你系住边个屋苑。 所以如果你嗰個利是個餡咧係即係少啲嘅話咧，你就用啲普通嘅利是封，唔好等人記得你。如果你用啲好特別嘅利是封，啲人就記得你啊！ 原來係你 入邊係硬嘢嚟嘅， 兩蚊。 keeps going up and I can't explain it. What'd you say, JT? I'm a top-notch dresser, one, two stepper. Yeah. Still got the belt, don't buckle under pressure. Jumping's still raining. Yeah. No, I ain't gotta tell you, you heard him saying it. But just in case y'all have forgotten, you know who you're playing with. 好中意佢嘅音乐才华嘅，不过近排咧讲翻佢出现咧，都系有好多啲花边新闻，因为咧 Britney Spears 已经会出书啦，咁据闻佢呢一本自传都几爆嘅，当中会有讲过佢曾经为过 Justin Timberlake 堕胎。 哦，真系噶？ 系啊系啊，出咗单新闻。 近排咧呢啲自传咧，我睇好多，你哋有冇睇串流平台阿碧咸传啊？ 有啊， 喂，其实碧咸传都真系几好睇嘅。首先咧，即系碧咸传好靓仔啊。好靓仔， 好靓仔啊！ 同埋咧，我睇翻咧，碧咸咧曾经试过嘅发型啦， 系都系 hit 过噶， 都系 hit 噶， 全部都 hit 噶。 佢 skin head 咧又有好多人跟住佢 skin head 啦， 佢公鸡头有人跟啦， 系啦， 走拉达斯嗰个中间分界又 hit 过啦， 佢中间分界嗰个染金毛嗰个咧，华仔同埋黑勤啊， 系咯， 即系你谂下，都影响到佢哋去参考。 咪系 咯，我记得当年系碧咸整完之后，佢哋就即刻去做一个咁嘅创作出嚟。 个鸡冠头都系啦，佢整完之后都好多 artist 模仿啦， 系咪？好似霆锋有模仿咯，好似 好多。 所以 睇完之后咧，我反而最觉得佢嘅恋爱史咧， 系啊系啊， 都真系啊，碧咸嫂系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船仔。 好似之前咧，同大家倾过偈嘅时候，都有问过啊，大家有冇试过做长工，即系一份 full time 嘅 job 咧？好似大家冇试过系咪啊？ 有试过， 有 试过，有我有啊，系啊，我有啊， 有我都有，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隔篱公司都系长工嚟噶， 哦，咁我都有， 系啊，隔篱公司系长工嚟咯， 我都有喺唱片铺做过 DJ 嘅， 系啊，长工嗱，长工嘅定义啦，如果依家简单啲嚟讲啦，用香港啊 ，MPF 就系代表系长工啦，因为有雇主啊、雇员啊，大家互相供下供下咁样啦，咁就应该系咯，即系比较简单直接啲咯。但系依家香港社会都好多斜杠族啦，咁其实唔止香港，成个亚洲都系咯， 系啊，多咗好多咯，就谂住问下啊，而家大家都算。 是斜杠族系 咯，斜杠族啊？点解大家会拣 选择咧？我同你一样噶咋，船仔系啊，大家 CM CM 噶啦，一样噶啫。 点解会拣？我谂系因为嗰个时间嘅弹性比较充裕啲啦。你基本上可以做到自己安排自己嗰一日嘅时间系点样样啦。咁呢样嘢对于好多嘅打工仔嚟讲，未必可以做得到咯。即系譬如话你可能一日之间，我想中间忙里偷闲去饮个咖啡，都唔系个个都可以离开 office 噶嘛。就算而家在家工作，你都唔可以咁大胆话，我真系落去 coffee shop 度坐半个钟头，或者系同老板讲系，我喺屋企做紧嘢噶，但系后边有啲街声咁样都唔好嘅。 同埋都真系多咗斜杠族噶，点解咧？你发现咧，尤其是疫情之后咧，咪好少游客喺香港嘅。但系你见啲咖啡厅啦，或者头先讲嗰啲连锁嘅美式咖啡店咧，其实都坐满人嘅， 系噶， 好似好嗱，一系咧就香港好多人退休。一系就香港好多斜杠族，一系就香港失业率好高。但 香港西路嘅高油未至於發生咗、啊， 又或者係啲人 work from home 揀咗去 coffee shop， 可能係咁啦，可能係咁啦。嗱，所以我都無從稽考啊，我自己就深深感受到，即係身邊同你工作嘅人都多咗好多斜槓族咯。好似嘉明話齋，就係時間咧就比較彈性啲咯，係 啊。不過錢方面咧就冇彈性啦，就冇彈性啦、 啊。 你咧，你點解會揀斜槓族咧？ 咁 係 因為我冇得揀啫，咁我讀緊書嘛， 有得揀嘅、 嗯。我讀緊書我就哦，咁我係啊，可以做全職學生，咁雖然我係全職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讀淨係讀書咧，又有啲悶嘅，咁、我個人又貪玩啦， 唔係你太叻啦，可以咧一身兼多啫，係、 啦，係 啦， 咁我就最後屘就話啊，不如試下發掘其他嘢啦，咁啊，起碼畢咗業之後都唔會揾唔到工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原來而家內地打散工嘅熱潮咧，除咗喺即係已經好熱啦，咁究竟咧喺上海咧，甚至係有一個叫做。職場現場嘅叫炒散市場， 係 即係話咧，成日係可以入邊招聘嘅啦。通常我哋一見好多招聘會咧，都係揀全職噶嘛。即係譬如我去直情去 in 你咧，都係諗住請可能請你做一個 full time 嘅文員咁樣。但係然後佢呢一個咧，係真係一個散工嘅就業市場。咁大多數係啲咩嘅？工作工種咧，係因為咧而家雙十一就嚟啦， 係 咁又係內地一個 銷售員係咪啊？ 係啦，銷售嘅盛事啦，咁樣咁所以為咗應付呢一個旺季咧，佢哋就請好多唔同嘅人啊、有時執下貨啊，有時係直下播啊，最主要係做 document 啦、咁所以佢就會開始請啦，甚至嗰個需求咧係話。多咗成 30%， 哇！呢、這个好似咧、叫做电商嘅人肉市场啊，可以咁讲啊，即系如果你有睇嗰啲纪录片啦，其实五六十年代啲码头咧，喂，边个今日可以翻工，跟住嗰啲拣我咯，跟住就负责嗲米啊，嗰啲咁样啊，即系远古时代，依家有少少似，不过就未必单出埋劳力啦，可能咧真系有一个叫做工作机会，你只要举手你就有公开咁样。 系啊，同埋咧，原来佢哋都估计咧，去到2036年咧，佢哋觉得啊，散工嘅人数系可以去到4亿嘅。我都多嘅喎，咁同埋咧，最特別咧係有好多人都話咧，佢係好中意做一份工啊，叫做保安員。 點解咧？ 因為就話佢話好簡單啦，工資咧係每日結嘅，即係就唔使等一個月出糧啦。咁每一個月咧，哇都幾開心喎， 有萬零蚊人民幣 啊！有啊，有萬零蚊人民幣啊！咁同埋佢話咧，疫情咧，大家好多。应届毕业生咧，其实冇乜做过 intern 啊，咁反而做散工有一个缓冲，俾到佢咧去谂到啊，究竟我啱做啲咩工啊，会唔会 full time 嗰度容易啲就业，系啦，咁所以其实最紧要揾到适合自己嘅工作模式啦， 同埋增加自己嘅唔同方位嘅工作经验、啊， 冇错啦，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8:14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你好啊，各位陈哥听众啊，好。 系 Dicky， 同我哋睇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外围就差啲噶啦，咁啊，美股方面就地缘政治风险啦，咁啊，嗰边以巴都我同你都唔乐见啦，打仗，不过就无可奈何啊，咁啊，拉低咗咧，美股嗰边三大指数，但系今日想聚焦同你讲下内地嘅数据。 据咧，其实出嚟都几好喎 ，GDP 胜预期。不过咧，港股咧就反弹冇力度，呢、這个就系报章嘅标题嚟嘅。咁啊，恒指琴日要跌40点啦。Dicky， 你睇法点啊？咁啊，今个礼拜三头马车出咗，好似都唔能够令到港股上翻18点。对后市嘅观感，你又点去分析咧？唔该晒。 好，咁啊，先讲下昨日，再讲下今日，同埋咧明日，以至到嚟紧点。 好啊，好啊。 先讲下回顾咧，就系昨日讲紧一连串经济数据啦。客观嘅事实系咁，昨日咧我哋嘅港股咧都低开啲先嘅 ，OK。咁跟住咧就睇到一系列嘅内地经济数据之后咧，明显地个跌幅系收窄咗嘅，即系跌少咗。咁呢个都系客观嘅事实。特别头先你都提到啦，就系呢一个。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這個數字，零售銷售的數字都比市場預期好的，工業增加值都是，唯獨是呢就是房地產銷售啊，這個就差一點啦，啊，當然要重建內地民眾入市買樓的信心呢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要多少少時間，這樣都情有可原的，我都覺得，啊，固定資產投資呢這個數也是差一點，咁但係呢基本上呢就係嗰五個即係重要嘅經濟數據呢三個都比預期係好㗎啦都已經，咁所以呢即時嘅反應呢就係個股市呢就跌少咗㗎都已經，咁仲有呢個別啲即係可以話係即係受到市場追捧，又或者真係有良好嘅數據交出嚟，譬如話發咗盈起嘅比亞迪啊，晏啲都可以再慢慢同你講下車啊，因為咧講到比亞迪同 Tesla 咧都有業績，一個有業績，一個咧就有業績嘅預告，兩個都幾大相徑庭嘅，今次比亞迪都係威威嘅。咁但係咧其他啲即係嘅板塊啦，譬如話消費類啊，因為始終都會見到咧就係，是過去呢段時間，尤其是係即係零售相關嘅、銷售相關嘅都。做得比較好，咁嚟緊有4-1㗎喇喎，有嗰啲購物日嗰啲呢，咁幾大嗰啲平台經濟股份呢就已經係磨拳擦掌啦，下個禮拜一已經開始㗎喇喎，唔睇等到11月㗎喇，即係正所謂購物呢唔需要有理由㗎，最緊要呢就係，是要搶先呢就安排嗰啲咩折扣下嗰啲咁樣嘅活動，咁所以即係都叫做穩定咗落嚟，咁但係嗱，頭先你都講咗啦，即係四個字就其實已經講完㗎啦，就係，是，地緣政治加多兩個字咪風險咯。咁其實而家咧就以巴，其實成日都講以巴，其實嚴格上嚟講咧，就應該係即係呢一個即係以色列同埋呢一個哈馬斯，即係以哈咁嘅戰爭。咁而家就即係都係好簡單，就係，是，演越烈嚟形容咧，我諗都係非常之恰當。咁所以咧就又都再次啦嚇，即係同一個事件，但係對於金融市場造成嘅衝擊咧。亦都可以有兩次有三次，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曾經都市場都幾掉以輕心㗎對於呢件事都，咁但係的而且確個衝突升溫嘅時間呢，咁亦都係成為咗即係簡單啲一句啦，就係外圍嘅股票市場呢，例如美國股市呢都有個即係比較明顯嘅沽壓嘅一個嘅原因啦，咁當然亦都唔止咁嘅，咁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話業績嘅因素啊，譬如頭先提到 Tesla 又麻麻地啦，咁佢即係無論係正常交易時段或者延長交易時段嘅股價都一路咁跌，哇！同我哋香港比亞迪就啱啱調轉啦，咁所以即係避險嘅情緒升溫咧，咁就又係冇計㗎啦，咁又係升嗰幾樣嘢㗎啦，金價啦，跟住就係個美元啦，跟住咧就係個油價啦，咁但係個股市咧就散散地啦，尋日個美股都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咁當然即係。又係啦，就係借牽一發就動全身，咁再者加埋咧，就係當美股回嘅時間，咁我哋啲預託證券點都係有啲低收嘅情況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就將呢一個尋日明明咧係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同埋零售銷售比預期為之強勁嘅呢一個嘅數據咧，就叫做有少少係即係。即係退咗少少顏色咁樣啦，即係始終本來都可以升得出色啲，咁而家即係幾樣嘢加埋曬，咁就好似感覺上就冇乜反應。咁但係正面樂觀積極咁講啦，即係如果唔係有呢一個比較好嘅數據咧，其實就尋日恆生指數10天20天線都可能撐唔住，亦都係事實咯。 係咁啊，今日咧聚焦同 Dicky 講下啲車股啦，真係你咧喺節目成日都同我哋啲聽眾朋友啦，以至主持人講啊，大家有時可以咧多啲嘅觀察啊嚇，咁啊叫做。 多观察啊，多考证，咁你就会知道啦。啊，可能咧，其实个市场先生咧已经话俾你听有啲咩投资机遇啦。刚啱咧 ，Dicky 都有讲啦，话比亚迪啦预料第三季嘅纯利咧，咁啊，按年咧系由67% 咧去到102%啊，咁都几夸张嘅一个升幅啊，按季度嘅增长咧，亦都啊，有一个几显著嘅升幅啦，咁样。咁无独有偶，即系其实依家喺香港嘅路面啦，咁啊，我同你都系驾驶者咯，都真系越嚟越多呢一个牌子嘅车喺个市面嗰度流通，而且个产业链都几宽广啊，叫做中价又有，譬如基础入门级又有，高端车又有咁样， 都有系 啦，都有咁嗱，车方面咧，咁啊 ，Dicky 即系当然熟股票啦，除咗股票之外，车我都知道你好熟嘅，咁啊，你都中意研究啦，唔好讲话玩车啦，即系有时候我哋喜欢男人中意车，有阵时研究一下，咁啊睇多啲，上网阅读多啲，咁啊即系要增进嗰个车嘅 knowledge 咁样噶啦，知识咁样啦，咁啊喂 ，Dicky 交俾你去多讲咯，呢啲方面其实个电能车成个板块，我哋宏观啲又点样睇啦？而一枝独秀系咪真系龙头嘅比亚迪，直情抛离埋个 Tesla 个汽车销售，因为你睇到其实嗰个都系一个数据嘅公布嚟嘅，市场嘅电能车 number one 个地位，咁啊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唉，绝对系啊，嗱，即系咧，我又唔敢班门弄斧，不过咧，即系绝对。是一位车迷，咁同埋如果你话即系讲股评人朋友计咧，我谂得我一个写个汽车杂志专栏，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嗱，认叻完之后咧，要讲下啲实际嘢。头先欧你都讲咗个客观嘅事实噶啦，就系比亚迪咧就发咗盈起，简单啲一句咧，就系无论佢嘅营收入啊、盈利啊、卖车啊、生产啊，全部咧都系再创佢哋自己嘅纪录嘅。咁好啦，但与此同时咧，又即系嗱，又唔系话即系即係講人哋唔好，但係客觀嘅事實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咧，就係、是、Tesla 咧就公布咗咧呢一個即係上一個季度嘅收入同埋盈利同埋毛利率咧，就三樣嘢都低過市場預期，所以咧佢嘅股價咧喺隔晚美股交易時段頭先都講啦，就已經咧係正常時段咧已經跌，哇！跟住咧再咧延長交易時段咧就再跌，咁啊前後加埋咧。都跌咗差唔多9%，即係淨係講正常時段同埋而家收市嘅時段，即係加埋都跌咗成22.2美金啊！講緊嚇，而家就係延長交易時段得232美金啫。好啦，咁點解會比亞迪哇，同埋一啲獨秀升7%？Tesla 咧就跌咁多，咁好明顯就反映喺佢哋嘅成績表同埋成績表嘅預期當中啦。呢度咧可以再講多遠少少嘅一啲線，因為咧有陣時譬如話我去旅行啊，我都直情會睇埋喂有冇車展睇下咁樣，即係睇下啲新車都好啦。嗱，今次咧 好似你上次係咪去咗德國嗰度睇車啊？我想嚇， 係啦，我又去德國睇車，睇曬啲車廠添。咁就唔好講人哋啲品牌名啦嚇，但係德國嗰三大車廠我都有去即係所謂嘅觀摩下睇下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去完旅行之后咧，咁德国慕尼黑咧就搞咗个车展，咁呢个车展都系几大型嘅，全球啲车厂都会参加，争贤斗丽，攞啲靓车去比拼啊吓咁样，咁同埋咧就车迷又好，汽车媒体都好，以至到咧就系、是、所有即系中意车嘅人咧，就喺呢啲时间咧睇下，咦，唔同嘅车厂究竟有啲咩车先咁样。咁、那個結論其實都幾簡單嘅，就係、是、今次咧就係、是、內地嘅自主品牌啲電動車生產商咧，就展示到佢嘅競爭力。一個講曬平靚正，真係三個字講完㗎啦。因為佢哋定價吸引之餘咧，無論係性能啊，以至到外形啊各樣咧，都係令到咧直情係歐洲傳統汽車生產商咧都為之震驚嘅，因為。的而且確包括個別嘅，例如德國汽車工業協會個主席Müller， 佢都講我哇，即係而家其實內地個電動車嘅生產，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即係成個德國嚟講都係來勢洶洶。佢直情話啲歐洲車企而家有部分都失去競爭力。咁個別啲品牌啲 CEO 都出嚟講啊，包括寶馬嘅 CEO 都就即係話咧，哇，其實而家真係好大競爭，因為佢哋啲車。即係價廉物美得嚟咧，性能好，外形亦都幾靚仔喎。咁當然啦，佢唔係講得咁平挑嘅，佢係好嚴肅咁樣講嘅。咁所以後來歐盟而家咪走出嚟咯，就話哎呀，又去調查呢樣，又去講樣。係講真一句講曬，如果唔係對你有競爭，你就唔會有呢啲小動作啦。即係好似美國咁，點解會哇最近又啊針對好多公司又話有啲咩制裁啊，咩黑名單啊，限制出口，咪就係覺得你有即係有威脅性咯。咁所以我講咁耐，講啲咩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內地自主品牌。除咗內銷 唔使講啦，如果你係內銷咁，比亞迪就贏曬啦，因為 Tesla 雖然排第二，但係得三分一到嘅啫。如果你係賣車嘅數量嚟比，但係而家講緊全球比亞迪都已經係可以超越。咁當然啦，即係嚟緊又有恆生指數成分股執位啦。咁呢度亦都即係又要翻翻嚟講少少財經。咁你話，即係。阿德基咁嚟緊執位嗰啲點啊咁樣，咁啊梗係可以聽日先至講啦。 係喎， 係啦，聽日先講都得啊。咁但係咧，如果你今日我即係想講頭先關於即係汽車嘅話題咧，就真係講緊內地嘅電動車品牌，佢哋即過去十多年，即係內地都有好多補貼鼓勵佢哋做。嗱，當然當中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失敗告終啊，要申請破產保護，但係行到出嚟啦。而家咧，譬如話賣過10,000啊，甚至賣過30,000車啦，每個月嘅呢一個內地主品牌都比比皆是咯，可以咁形容。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即係對於呢個全世界嚟講，我諗即係如果簡單，其實呢個睇法都係我。好幾個月之前自己喺報章度都寫過㗎啦，即係如果你話80年代就係一個即係日本汽車工業好輝煌嗰個年代，到90年代可能係韓國嘅品牌，咁而家就好肯定喺電動車嘅世代裏面就係內地嘅品牌咯，呢個都係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嚇。即係當然你可以仍然繼續，即係唔同嘅朋友都會鍾意唔同嘅品牌，譬如我自己都對某一個品牌特別情有獨鍾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買車就唔買得好多架啫，係咪？咁但係買股票，今日買完呢只，聽日買一個又可以再買過第隻噶嘛？咁就可以咧，就彈性同自由度高好多咯。 可以揸一揸一日又得，揸兩日又得，係咪啊？即係講緊股票，係講股票啦，咁樣。 唔想揸買一佢又可以，但係車唔係換得咁爽快、咁輕鬆、咁容易啊嘛。 冇錯，咁啊好開心啦！今日同 Dicky 咧傾偈，咁啊聽日咧又同我哋跟進下股票市場啦，其他唔同嘅資訊好嘛？多謝 Dicky， 聽日再傾，拜拜。中游美有呢首作品叫做下一个暑假啦，今日咧仲有分零钟时间啦，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咧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咧，11月起啊就要够400蚊咧先可以攞到补贴嘅钱，因为之前咧其实200蚊咧就可以咧 有补贴啦， 嘟一嘟啦，其实都唔使嘟一嘟嘅，如果你嘅八达通咧系加咗落去你手机嗰度咧，其实你揿个 app 咧已经可以获取到个补贴， 都可以攞到几十蚊啦，即系我咁样啦， 你唔止。 几廿蚊嘅小白，可能你会多啲啊，攞百几蚊，你都 冇，我都系几廿蚊喎。 系啊， 上个月揸车揸多咗， 系咩？但系我记得你有之前讲过话试过攞多过几廿蚊， 系啊，因为好俾使咪搭车咯。 系 啊，我都有百几蚊喎。 系咩？你学生哥唔系有学生嗰个已经唔使咁多车费，即 系 你储到200蚊嘅能力， 周 围 搭车，周围走，周围去玩咯。 叻啊！ 系啊， 系啊， 学生优惠得嚟，诶，仲有呢一个补贴计划， 咁啊，好好噶，其实都不过诶嚟紧咧11月起咧就要够400蚊咧，先可以有嗰、那个补贴回赠啦。咁、可能即系如果根据我哋嘅说法，就要搭多啲啦。 系啊， 咁但系都系嗰、那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啫。你搭得多，俾翻多啲你，但系有冇机会悭啲，唔使搭咁多呢？ 系咯、 唔使人哋补贴呢？嗱，呢个都好值得思考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巴新一轮冲突已经造成超过4800人死亡，加沙当局指当地有3400多人死亡，超过12000人受伤，而以色列就有超过1400人死亡，大约200人被挟持到加沙。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他在以色列期间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亲自表达美国对以色列的明确支持。对于加沙医院星期二遇袭造成几百人死亡，拜登表示深感悲痛和愤怒，但他说根据他看到的情况，袭击很可能并不是由以军造成，似乎是由加沙的恐怖组织发射火箭弹误中医院。拜登又说以色列已经同意让人道物资从埃及进入加沙，他又宣布美国将向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有关要求以巴暂时停火以便允许人道物资进入加沙的决议草案，但被美国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中方对决议草案未获通过表示震惊和失望。张军不点名批评美国，在表决两度推迟期间未有对草案发表意见，亦没有表示反对，让大家期待草案能够顺利获通过，但最终的表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张军又说，考虑到加沙地面形势正是迅速恶化，包括空袭医院事件导致几百名平民死亡，安理会需要迅速采取有力行动。中方强烈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中方呼吁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避免更大人道灾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批评加拿大炒作中国战机拦截加方侦察机，意在混淆国际视听。吴谦指出，近日加拿大空军一架侦察机多次侵入中国赤尾屿领空，并抵近中国华东沿海，进入台湾海峡侦察滋扰。空军依据中国法律和有关国际规则，对加方侦察机实施管控措施，处置行动完全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吴谦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加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性质恶劣，十分危险。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正告加方谨言慎行，严控一线部队行动，立即停止任何挑衅行为，切实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日经平均指数报31,550，系31,545点，跌4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18美元，卖出1,953.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49.76，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2，人民币7.316， 英镑对美元 1.214， 欧元对美元 1.054， 澳元对美元 0.6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较早前嘅啦，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石排湾道啦，过咗华贵村少少噶。重复多次啦，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石排湾道啦，过咗华贵村少少噶。咁另外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骏丰花园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丰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啦，而家入翻香港仔方向车龙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喺赵院啦，同埋碧丽道对出。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少少。咁另外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裕街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至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咧就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反方向去翻上水啦，车龙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元洲仔。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咁另外啦，车公庙路啊、翠田街交界，由于有爆水管啦，一带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九巴路线80号 K 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车公庙路啦，同埋翠田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最后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会在12月17号上午的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老公啊，结咗婚之后你仲有冇送花俾我？ 唉，结咗婚就唔使再做呢啲门面功夫啦。 你明知我最中意收花噶嘛？ 留翻啲钱买玩具俾阿女好过啦。 每对夫妇都想拥有一段健康牢固嘅婚姻关系，咁就要留意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士段落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不同专业人士同你分享维持幸福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就比较健康嘅，就系只系食圆形食物一日。 哦，即系披萨、蛋挞嗰啲啊？ 哦，咁啊，佢哋系由唔同嘅圆形食物去组成啦。 可唔可以水果啊？ 系啦，即系 食个橙啊，食个西瓜咁啊。 即系譬如我就会，譬如我好。之前我中意早餐咧食一个番薯嘅，就圆形食物啦，即系用翻佢本身个食材就唔好 original 嗰、那个， 冇错啦，就唔系 pizza， 系啊，冇错，佢讲个圆形食物系嗰个圆形啊， 佢一路带住我哋错误， 即系不加工啊，不加工啊，千祈唔好俾我嗰个 pizza 同蛋挞误导咗啊， 哎呀，误导晒啦， 我明白，我食字食得好快， 哦，即系本该系咁嘅， 系啊， 圆形圆上嘅一个食物咁样， 系啦， 即系煮出嚟好多。 嗱，总之就系食一只虾，就唔系食虾饼咁样， 就唔好 食 啲精制嘅。 食肉就唔系食肠仔， 冇错啦，唔好食午餐肉咁样。 食薯仔唔好食薯片， 系， 系啦，系啦 ，OK， 好好好。 谂下朝头早有啲 咩？我咧，就唔好讲朝头早啦。我谂嗱，佢系今日啫嘛。想想晚餐其实都有几多嘅食物呢，我哋可以食到一啲叫做最原汁原味冇加工嘅。咁、例如係头先好似欧都系咪都有讲话食虾，譬如食海鲜、蒸鱼或者白灼虾，呢啲其实都已经系好原汁原味啦。嘅白切鸡都系，白切鸡就算你食嘅话呢，佢都系你最多咪摆啲香茅入去又哔哩吧啦咁样。咁你都系都系食返个鸡嘅鱼，即系只鸡嘛。你唔系食又要加工又要腌啊咁嗰啲呢，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食到佢原汁原味，不过白切鸡会好啲、就好个豉油鸡，因为豉油鸡都腌咗多啲嘢嘛。 或者香港原味道啊，呢啲系咪啊？ 系 扒都系啊， 扒都系啊， 都系真系一嚿肉咁样噶嘛。 系啊， 菜更加简单啦，系咪？ 系就咁食都得， 系啊，生食都可以。 系啦， 系 水果都得，食物啫嘛， 少啲加工都系好嘅。船仔你都食得健康噶，即系如果你话 佢食得健康嘅咩？ 系啊，佢话攞嚿薯仔食，系啊， 我都系食得。 船仔食薯仔，系啊，船仔食薯仔，薯仔食。蒜仔咁样，唔系佢最唔健康系食酸菜鱼啫嘛， 哦、 但酸菜鱼都唔代表太唔健康嘅，不过有制过咯，我知道就 酸菜咯，有加味，唔知有冇加啲糖啊、盐 都系 腌 制嘢嚟， 系啊嗰啲 腌制啊，食得太多唔好啊呢啲， 咁算啦，我食番薯咯， 咁系偶尔食下咯，即系你人生又唔好日日都系咁样平平淡淡冇好乏味嘅，即系一个礼拜入边抽一两日可以刺激啲，食下辣啊酸菜鱼啊，其他。时候味即系食得清淡啲咯，咁、个人已经精神饱满啲噶啦，应该都。 今日就系食圆形食物， 冇错啦， 圆形嗰个形状系原本嘅状态， 冇错啦。 咁大家可以试试去啦。 唔知道大家发唔发现，中国嘅民间历来都系中意八呢一个数目字咧？点解？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话你知。This ain't a game when you tryna own me. No other thing to do but think about me. It's a night when I dream about wish I was a fight in the light. I can see the signs of so many lies. Cause all tho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won't go to lies, they're on your face. And I can tell it.I'm falling, waiting on it to fall. 8其实在大多数的地区都只是作为一个偶数，取其成双成对的意思。例如北方的农村就讲究369出门，258回家。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喜欢用8这个数目字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忌讳的。例如在安徽的一些山区，因为殡葬抬棺一定要用8个人的，所以他们就忌讳讲个8字了。那个8字为什么跟个法字会扯上关系呢？其实是跟8的粤语发音分不开的。粤语入面八和法的读音相似，所以八亦都成为了法的代名词了。但是依然有些地方是忌讳的，因为他们认为八的谐音和巴有点像，感觉就有点像巴住了行不到。所以用八代表住发财的用法，其实都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所以跟五湖四海的商人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做好地域划分，千万不要滥用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最近啱啱咧，嘉明慶生啦，咁通常我自己生日嘅時候咧，都會請翻我嘅媽媽食一餐飯嘅，多謝佢生我出嚟啊！ 辛苦你媽媽， 係啊，辛苦曬你啦！咁其實呢一個嘅傳統咧，都係造就咗一個機會，等我可以同媽媽咧傾偈傾深啲嘅。咁通常都會問翻一啲咧，即係始終呢個年頭啦，尤其是今年呢個比較大啲嘅年頭啦，就問多啲長遠啲嘅嘢啊。咁最近咧，向翻呢個方向就發現咧，原來有一條網上都非常之紅嘅影片咧，就鼓勵大家可以嘅話。问妈妈七个问题，可能会有惊喜。系啦，第一条咧就话 最中意我啲乜嘢咁样， 你爱唔爱我啊？ 佢赞你啫，其实有啲类似嘅嘢。不过第一条咧，佢就话可以试下问妈咪，你觉得你印象中我哋一齐最开心嘅回忆系做过啲咩嘅咧？ 哦，哇，好 deep 呢啲问题， 好 deep 噶，真系可以你倾一晚都得噶。第一个就是妈妈心目中你跟她一起相处的时候最开心的回忆是做过什么事、 跟着就对回口、即是阿仔阿女又讲回一个精心的时刻，但可能两个、时间或者一个时刻是不同的。 是的，那除了是听妈妈的答案之外，自己又可以反省一下，究竟你跟妈妈相处的时候你又最有印象最开心的是做过什么事呢？ 现在我就问不到我妈妈、但我可以幻想如果我仔仔问我类似的问题，那我又会怎么答？那 angle 又不同。 没错，那你都可以储定一些答案先。 是的， 虽然可能每年都有不同的答案、最理想就是这样。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妈咪啊，其实呢你生了我之后第一年你做妈妈的感觉是怎样的、即是想当年我是 BB， 你一迎接了我来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一年你是怎样过的、都好少会问自己妈咪你怎生我的，或者你生了我之后那一年有几辛苦，其实都是可以藉着这些机会去问下究竟妈咪当年是怎样的呢。 深入的这些问题。 是很深入的。 无端端这样吃吃下饭就可以问的一些问题。可能真的要。即系自己同埋妈咪咁啊， 足七长谈， 甚或乎爸爸唔应该喺身边，因为阿爸咧会暂乱过病噶嘛，或者调翻转头，阿爸咧又会混淆翻妈咪啲记忆嗱，因为咧有阵时人嘅记忆咧，即系大家差唔多啦。 咁你讲啲嘢咁似我会做嘅。 做咩啊？ 混淆嗰啲记忆 系啊， 即系如果你个仔问你太太， 即系例如问我阿妈，问我太太嘅时候咧，第一年系点样啊？跟住佢可能谂紧嘅时候，咧我咪成日喺度帮你咯，系拎呢样拎嗰样啊嘛，盘未到嘅时候，我咪帮你执晒啲餸咯。 跟住阿仔就话： 明明冇做 嘅，你可以出翻去做嘢啦。 因为我觉得咧，人嘅记忆咧，首先会重叠啦。有阵时咧，十年前嘅嘢，我自己都真系唔系好记得啊。所以咧，我深信咧，我妈咪咧都会将 可能生我妹同我生我自己嘅一啲记忆咧、啊，其实佢唔经唔觉咧，下意识 调转咗， 调转咗或者重叠咗咯。 嗯， 系啊， 都系臭 B B， 因为对佢嚟讲系咪咧？ 系啊，可能系咁咯，系啊，因为佢都曾经多次咧讲过话，无论系生我嘅时候同埋生我妹咧，我爸咧都仲系喺内地嘅工厂嗰度，仲系打点紧咁样啦。但其实我阿爸嘅说法就唔系咁嘅，我亦都深信咧，冇理由两次都临盆嘅时候，我阿爸都唔喺度，都几冇可能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啦， 我好想知道个真相啊！ 唔系咁个真相，咪大家都健在还开心咁样咯。咁呢个就系真相。不过有阵时人嘅记忆真系会模糊咗嘅， 所以间唔中去回想一下、回味一下，都系一件好事。 咁希望个提问方系。问得有技巧啲啦， 系啦， 就唔系挖咗啲伤心嘢出嚟，啊，佢次次都唔喺度嘅，跟住声泪俱下咁就，即系叫做弄巧反拙啦咁样。 挖到啲伤心事，而家讲翻转头咧，都可能系一个沉淀咗嘅一种抒发嚟嘅，其实都唔一定系一件唔好嘅事。不过咧，作为仔女，你问得呢啲问题咧，你有个心理准备，呢次嘅倾偈要有翻咁上下嘅长度吓、 哦， 大家倾深啲，倾耐啲。嚟、到第三个问题， 拎走个电话先讲啊。 系啦，第三个问题咧就系话。妈咪啊，有冇啲屋企嘅家族史咧？你冇话过俾我知嘅 黑历史， 我会唔会讲咗病史嘅？突 然间哦，咁啊，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咁、你起码你知道，如果原来家族嘅呢个问题，你会面对啊嘛， 哦、 好过唔知道、 啊或。或者早啲去做 body check 系嘛？ 系啦、 啊，我有个朋友都系，即系佢临结婚之前咧，就同爹哋妈咪叫做去过旅行啦。咁、两杯到肚之后咧，佢先发现咧，原来咧喺哥哥同佢中间咧曾经有一个baby 咁样咯，咁、但系就即系冇咗啦，跌咗啦咁样咯。咁呢、這个都系未你好多时候我哋细个啲大人唔会讲噶嘛，到我哋大个嘅时候又唔会问翻咯。 系啊，有时咧唔问咧又因为太多年都冇讲过，以为自己小朋友未 ready 咧，咁、所以就一路都摆埋一边，摆埋一边。咁如果唔系小朋友留你问咧，你又好少可会突然之间觉得啊，我今日要讲啦。 又调翻转头呢啲事又唔系开心得咁紧要咧，可能即系你知中。中国人社会通常都诶唔好讲啦，唔好提啦，唔好讲啦， 唔好提啦 咁样。咁但系到某一天，其实讲出嚟，你亦都觉得无伤大雅，即都系人生嘅一个历练或者过程之中发生嘅一件事件咯，系、咪？ 反而譬如我咧，我听翻我爸爸妈妈讲佢哋嘅爸爸妈妈，即系我阿爷同埋我公公咧，佢哋系点样喺诶俾人卖猪仔去到印尼嗰啲历史？咁、我觉得 好好听噶， 系啊，其实我呢个我都唔觉得系一啲黑历史，但系反而听翻佢哋一啲嘅故事嘅时候咧，又话以前喺边度读书啊，跟住翻到嚟嘅时候，点解又可以买到屋啊？呢啲咧，其实我觉得。听起上嚟都系真系一个几好嘅故事，同埋嗰个故事咧，我知道同我有关嘅，因为之所以今天有我，系因为佢哋当年做嘅呢啲嘅事情、 所以有时咧，啲年青人咧会觉得，哎呀，自己爹哋妈咪好老土啊，或者佢哋诶嗰啲都唔合时嘅，同我哋呢啲都唔 in 唔啱嘴型啊咁，但其实你爹哋妈咪都曾经酷过噶。 系、 啊，都曾 经揾翻啲佢曾经认过嘅嘢出嚟讲下都好 啊！我突然间谂起，我谂起我爹哋妈咪成日都话自己后生嘅时候好靓仔啊，即 系 通常都会有呢啲嘢出现噶嘛。 梗会有啲位置可以啊，原来你都认过噶、啊。 唔系，我睇翻啲相咧，我细个我爸都真系几靓， 系咪啊？ 我真心觉得啊，系啊，我 承继到、 继承唔到，我就系发现，我又发现自己继承唔到咁样咯。系啊，不过唔紧要嘅，系啊，佢俾啲财富我得噶啦，系啊，我都系讲。我希望富二代啊，富二代啊， 系啊，靠你开始做成都得嘅， 系都得嘅，都得嘅。 嚟到第四个问题，我哋快讲少少啦，吓时间关系。第四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有少少似嘅。第一个问题就系问你印象中我哋最开心做过啲咩啦？但系第四个问题咧系问妈咪啊，我咁耐以嚟为你做过最好嘅一件事系咩咧？究竟妈妈嘅角度当中，仔女为佢做过最好或者最 nice 最开心嗰件事系啲咩嘢咧？第五题咧就系话，其实你最想你嘅小朋友有啲乜嘢啊？可以好虚嘅，可以系简如健康，可以系好实在嘅件事。我想你有小朋友咯。但就睇下究竟妈妈嘅角度就系佢最期望佢嘅小朋友即系你啦，会系拥有啲咩嘢，系会变成啲咩嘢嘅。第六个问题咧就系，其实你觉得咧，而家开始年纪成长啦，即系讲得坦白啲就系开始老啦。当个人老嘅时候咧，你觉得最好同埋最唔好嘅系啲咩咧？ 就可以探讨下究竟妈妈或者系从妈妈嘅角度入边，佢喺年纪开始越嚟越大嘅时候，佢有啲咩系令到佢开心嘅，或者佢觉得最唔好嘅系边一样嘢？会唔会系健康身体嘅问题？觉得佢觉得系唔好嘅？呢、這个我唔中意衰老嘅一个状态。但系老咗之后好嘅有啲咩咧？会唔会系老咗我可以退休，我可以冇咗工作嘅压力咧？定话系原来老咗之后啊，两蚊鸡都几开心啊， 系啊， 或者咦无负担都几好啊，咁样咁啊可以探索究竟佢嘅角度嘅世界， 自在咁样，唔错唔错。 咁到最后一个问题咧，嗱呢个咧就真系可能会有少少眼湿湿嘅。当你走咗嘅时候，你希望我点样去记住你呢？ 哦，哇，呢、這个一定 系、啊、 一定眼湿湿、啊。 问到呢个位嘅时候，大家又可以谂下，会唔会都系有机会趁住你得闲，又或者系你觉得适合嘅时候，袋住呢七条问题起身，就算问唔晒七条，你都可以睇下点样可以揾个机会制造下呢啲同妈妈深交嘅机会，可能当中会有好多惊喜等住你去发掘噶。 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妄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 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 长不知， 即使担心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 越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是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 为何亦已沉沦最致命歌词？ 尽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才无耻，讲句手好吧，你知，做够伤留长痣，即使单身没靠倚，共勉之，谁怕？ 建议。 歌曲名字叫《一律建议分手》，唱的有侧田 Carita 同埋 Death。转个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早晨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跌332点，标普500指数跌58点，纳斯达克指数跌219点，原因都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你会见到亚洲股市方面，特别是日经都跌300多-400点，俗称黑期的新加坡港股期指亦都低水240点，看来今天港股都很大机会低开的，看看这个以巴嘅局势啦，点样进一步去发展啦，咁而令到咧股票市场咧嘅震荡咧都有机会轻微翻少少啦。咁啊，开市嘅资讯咧转个头，大家就可以留意多一啲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阿 O 请嚟啊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同我哋分享嘅。仇多教练，早晨。 大家早晨，好耐冇见啦。 系啊，好耐冇见啦。咁啊，差唔多又一年一度嘅香港单车节，又系时候咧，请翻你出嚟啦，教下路先，教咩路啊？啊，喺个公路嗰度赛啦。杭州亚运嘅时候咧，我估计作为一位专业嘅单车运动员啦，好似你咁样啦，见到咧阿杨善勇咧可以攞到啊呢一个公路赛嘅金牌咧，其实真系有一种感动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除咗 Sarah， 即系李慧思，我哋喺场地赛踩得很好好嘅麦迪逊赛玩得好。好之外咧，其实原来我哋公路赛都有咁劲嘅成绩喎。咁啊，受咗教练，我问下你嘅感受系点先啊？关于公路赛， 系啊，其实大家咧都睇住个焦点咧喺我哋个新星啊，李思颖身上。咁啊，杨善玉咧就一路都被人忽视啊。咁默默耕耘咗20年啦，终于可以攞到一个亚运嘅金牌咧，实在系难得噶。 赛后嗰啲访问就系话，系佢运动员生涯嘅一个大圆满嚟啦。其他时间都可能转职一啲教导嘅工作或者照顾屋企人啦咁样。其实呢个访问系我其中一个亚运睇完真系眼湿湿嘅一个访问咯，好老实。有阵时默默耕耘咁多年，即系仇多教练都可以同你倾下嘛，做运动员。攞獎嗰刻梗係叻啦，美光燈底下，哇又攞牌俾人訪問，但係唔係下下都咁容易或者順風順水噶嘛？啱唔啱啊？仇多教練 係啊，其實咧佢係見證咗一個奇蹟啊，因為其實除咗佢之外咧，其實好多個運動員都捱咗10年、20年都未可以攞到一個咁大嘅成就噶，咁所以佢嘅成功咧就證明咗咧，其實辛苦之后咧，系冇白费过咁样样咯。 咁啊，努力咧系先有机会有回报啦，唔系努力必然有回报嘅。我觉得个世界入边咧都有好多练习嘅过程啦，付出汗水嘅过程啦。好啦，讲翻呢个香港单车节啦。嗱，今次咧比赛进行咯。咁首先嗱，嚟到我哋单车嘅第一集咧，当然啊，要问一下仇多教练，喂，点样可以预防自己炒车先？嗱，当然咧，单车节都好好嘅，有啲测试。你過咗一啲基本嘅條件咧，先可以玩到30公里或者50公里嘅正賽嘅。當你過曬之後，但係馬路或者公路好多路段都要踩橋啊、踩公路，有啲咩需要注意 呢？係啦，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可以參考一下揸車嘅方式啦。有種叫防衛駕駛啊，咁我哋就防衛踩單車。咁我哋預留多啲嘅空間去觀察周邊嘅事物啦，譬如其他單車 人啦、啊，或者路上面嘅貓眼石啊、雪糕筒啊，預先預判咗有個危機喺度，俾多啲空間自己，有咩事起上嚟就捉實個車頭，或者攬實個頭保護翻自己，就算炒車都好，都可以減輕個受傷程度。 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點樣可以減低個受傷程度？嗱，我估咧，直路咧就唔算太考驗到一眾嘅單車選手朋友嘅，但係有陣時入彎嘅時候咧，一失咗平衡啦，或者自己攞嗰個位攞得唔好咧，就會爭啲咯。咁頭先受到教練就話，可能攬住個頭啊，或者嗱，當然你基本配備嗰啲頭盔啊、手套嗰啲。一定会要配备在当中啦。但与此同时，如果真系转急弯嘅时候失平衡炒车啦，或者打一个关斗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咧？ 嗱，咁其实有两个模式嘅。第一个模式咧就系、是用你嘅单车去保护翻你，因为一般嘅单车咧经过国际单车联盟嘅认证嘅单车咧，佢有个防撞击嘅测试啊。佢撞击时候咧，佢会烂，佢就会减少个冲击力，令到你受伤嘅程度咧會減少，所以你捉實架單車咧，呢個係第一步。 嗯、 好啦，第二個步驟啦，當你準備要跌完之後落地滾啦，或者落咗地要滾啦，你可以做嘅方案咧得兩樣嘢嘅啫，就係攬住個頭保護翻自己，因為你跌咗落地之後咧，你仲有機會俾其他嘅車手撞擊你嘅。咁最著名嘅一幕咧就係、是。当年咧，我哋香港队嘅运动员黄允瑶喺场地单车赛咧意外炒车咧，佢就系揽住咗个头，保护咗个头。咁当然佢都受到伤嘅，佢俾其他单车撞到个肋骨。咁但系起码撞到个头嘅时候，佢只手挡咗。咁其实好好多噶啦。 嗯，真系啊，我估呢一样嘢系大家需要学习或者需要学识咯。当你觉得自己啊踩单车风驰电掣嘅时候，但系点样保护自己咧，都系一个上策嚟嘅。咁啊睇翻咧今次嘅单车节啦。个路线咧，同我哋以往咧好近似嘅，但系咧绝对系好风景嘅。如果天气好嘅话，尖沙咀起步啦，咁啊经过呢个长青隧道啦、青马大桥啦、丁九桥啦、马湾啦，再经南湾隧道啦、昂船洲大桥啦、尖山隧道啦、沙田啦，然后翻翻尖沙咀。嗱，讲啊好轻易啊，主持人，其实咧我自己都有踩过，踩到去大概咧。丁九橋馬灣個位咧，有少少漠漠地嘅，其實即係作為我哋唔係即係好似受多教練咁樣成日 train 啦咁樣，要留意個賽道變化係咪都有啲戰術或者戰略喺當中咧？受多教練， 首先就個項目咧就唔係為咗鬥快嘅，為咗參與大家開心嘅。咁可以做到嘅嘢咧，就係、是、一就係、是、盡量去保留自己嘅體力啦，唔好喺前面不停咁樣將粒電放到盡曬。咁、啊，一早放盡咗之後咧，咁可能去到。昂船洲大桥嘅时候咧，已经无力，都唔知点样上尖山隧道啦。咁呢一点就要平均分布啦。咁第二点咧就系、是、要留意翻风嘅变化啦。因为其实我哋出咗 highway 之后咧，好多侧风同埋乱流噶。咁我哋尽量保持翻喺个车群里边一个跟住一个咧，咁咧就会舒服啲，咁亦都会悭力啲。咁另外再者啦，就系、是、上尖山隧道啦，又系一个 pacing 嘅问题啦。避免自己太早過分地發力，平均地踩曬上去，咁有力翻翻落嚟咧，咁先係一個上策嚟嘅。 係啊，主持人就係、是。做唔到呢一樣嘢啦，之前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嘅單車節咧，我都有參與嘅，參與30公里啦。咁應該力量方面平均分布得好啲啦，同埋咧疫情嗰兩年咧，我真係懶咗少少啊，唔係踩得好多啦。咁所以可能30公里咧，對於我嚟講個挑戰性咧冇咁大，但又可以欣賞下圖邊嘅美景啦。啊，講開咧香港嘅風光明媚咧，好多嘅單車手都會突然間咧靠邊站咧，又要打下卡卡啊，影下相先。咁有阵时咧就系因为啲影相打卡咧，就有啲炒车嘅意外咯。咁啊，教练，不如你喺呢方面都关注一下，同埋奉劝一下大家应该点样影相打卡啦。 系啊，尤其是嗰啲打卡位特别靓咧，十分当风噶。咁样啲一举手影揸机影相就叱咤一声，就劈啪一声，亦都打低咗。咁啊，影到个跌低嘅相，咁啊唔系咁理想。同埋你停低嘅时候咧，可能未必留意到后边嘅车手，佢有机会撞上嚟，咁啊会产生一啲多次性嘅意外。咁啊，尽量避免，亦都唔建议大家落机影相嘅，落地影相嘅。咁其实咧，沿路咧都好多影相嘅朋友，咁其实帮大家影咗相。咁揸住自己号码咧，基本上都揾得翻自己 嗰啲相， 系 不妨上网揾下先。 讲得好啱，受到教练。其实咧，每年咧，主办方咧都好好嘅。只要你咧输入翻自己个 number 咧，其实总有一两张靓相咧，系你极具拼劲啊，咁去踩紧单车啊，好努力啊，啲嗰啲小推机爆晒出嚟，嗰啲相唔系更加靓咩？咁样，咁我都好认同受到教练呢个睇法。咁总之咧，路面上面咧，零意外咧，都系香港人人爱啊吓。咁啊，香港单车节2023咧就会嚟紧就会举行啦。咁当然啦，即系今日咧就同受多教练讲住咁多先。但系往后咧下集再请你讲下，喂个战车咧应该点入手咧？点样拣车咧先可以咧配合到嗰、那个路段嘅情况，或者咧作为踩单车嚟讲有啲乜嘢，或者揀单车嚟讲有啲咩需要注意呢？咁下集等受多教练多讲少少好吗？唔该晒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啊，受多名教练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倾，拜拜， 拜拜。 仍无事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我，浪漠事完了后无法失陪我，期望你撑得过这一句，对不起留给了我。 今日同大家讲下中央汇金公司，乜嘢系中央汇金公司呢？先讲个新闻俾你听啦，就系、是、早几日嘅啫。中央汇金公司咧，事隔八年再度增持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啊！呢、這个举措咧，有助提振股市脆弱嘅投资者信心，亦都系我哋俗称嘅国家队啦。汇金公司被投资者视为重要嘅国家队资金之一。睇翻历史上边，汇金公司曾经喺2008年、2009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2015年啊，八月多次增持四大国有行，而有阵时汇金公司更加会一年增持几次添。究竟往后股票市场点样推演呢？就暂时未有定案。不过国家队入市都真系提振咗投资者嘅信心嘅。正所谓听多样嘢傍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首先我哋就听过阿欧讲健康啦，咁讲下踩单车啦。咁但其实运动界咧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运动啦，所以大家去支持嘅。咁阿昌，早晨啊！ 早晨啊，嘉明。 系嚟紧咧，今晚嘅7:35铿锵集咧，就一个非常之好嘅题目咯噃。 冇錯啊！今晚嘅題目叫做另一個體壇，講緊係乜嘢體壇呢？就係呢個殘疾運動啊！咁啊，咁話說咧，呢個杭州亞運咧，啱啱就圓滿落幕啦，我哋香港隊有好好嘅成績啦。咁啊，但係原來咧，呢個亞殘運咧就即將會舉行啦，呢個禮拜日咧就會同大家揭幕添。咁啊，賽事啊受到國際嘅關注。咁啊，香港嘅殘疾運動員咧，講俾大家聽，其實我哋一路都戰績好彪炳嘅喺世界上。 記得 咁啊系啦，咁一班新進嘅運動員咧，總有新有舊啦。今年有好多仲係老將去出戰，但係帶咗好多新嘅運動員去出戰嘅。對呢一班新一代嘅殘疾運動員嚟講咧，有冇一啲壓力咧？佢哋面對上一代啊，佢哋呢個體壇上面究竟有冇唔同咧？有啲乜嘢分別咧？嗱，今晚7:35鏗鏘集就會同大家講下啦。 哇！接棒啊，睇下邊一位嘅朋友可以接棒啊！喂，都係運動喎、啊，其實8:00嘅時間都有讲到就是香港残奥日啊，2023， 冇错，呢个系特别节目嚟嘅，咁啊为咗我哋各位嘅观众咧，就嚟紧啦亚残运去热一热身咁话啦，咁啊呢个香港残奥日2023系讲咩嘅咧？就是刚刚喺暑假之前咧，即、就是、今年嘅7月啊，喺呢个香港体育学院咧举行咗呢一个香港残奥日2023嘅活动，咁啊活动上面咧就系、是。有好多嚟緊會出戰呢個亞殘運嘅運動員咧，有現身嘅，咁啊好多市民同佢哋打打氣，咁啊佢哋咧亦都會當場咧就分享咗咧佢哋嚟緊亞殘運嘅啲咩部署同期盼。嗱，當中有邊幾位咧？就有呢個殘疾嘅羽毛球啊，輪椅羽毛球嘅大將啊，陳浩源同埋朱文佳，佢哋當日有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另外咧嗰度咧有好多嘅。多達20项嘅殘疾運動俾市民去試玩一下，咁另外又有好多關於殘奧運嘅展覽，譬如嗰啲火炬啊、獎牌啊，俾大家睇下，咁等大家咧係啦，熱一熱身嚟緊星期日咧就睇呢個亞殘運嘅開幕禮咁話嘅。 犀利嗱，我知道咧，其實嚟緊星期日就開幕禮啦，之後咧都係港台電視32會同大家全程直擊嘅喎。 冇錯，咁預告一下，咁嚟緊星期日嘅。晚上7:00就有港台電視32就依個開幕式，咁之後咧開咗幕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每一晚嘅晚上9:30都有呢個亞殘運直擊嘅，咁同大家睇下當日有啲乜嘢精華咁話，咁大家記得要留意下。 好啊，好啊，咁好啦，去翻31方面啦，去到10:30咧有另外啲嘢睇咯。 冇錯啊，咁都係一個。 好熱血嘅一啲故事啊，咁啊有一個全新嘅紀錄片系列叫做《人生拼圖》，咁啊講緊乜咧？就係講緊喺國家裏邊，我哋嘅國家裏邊咧，好多殘障人士啊，點樣去實現自我價值嘅人生故事咁話，咁啊全部都好熱血。咁我哋每個星期四咧嘅晚上10:30會送俾大家有兩個單元，咁啊先講今晚先啦。咁啊，今晚咧有第一個單元咧，就同大家講下咧，我哋中國盲人足球嘅發展啊。咁啊，係啦，咁啊。我哋香港咧好似冇乜點聽過盲人足球，咁啊國家裏面咁啊有一個咁嘅項目，咁啊原來佢哋喺2005年咧已經開始咗呢個項目噶啦，咁啊吸引咗咧全個國家咧19個唔同地區嘅視障青年咧去參加嘅，嗱佢哋咧訓練好艱苦嘅，要訓練10年先至可以上場比賽。 係，其實都想像到你個球場嗱，佢哋嘅球場就未必係我哋平時踢足球嗰啲嘅球場咁大啦。但係咧，佢要話俾佢聽個方位喺邊啊，佢又要知道自己應該點樣踢啊。其實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啊。 仲有咁多嘅球員都喺同個場一齊去到做， 撞唔撞到人啊？ 係咯， 想像到個困難啊！ 系啊，嗰粒波喺边度咧？即系都唔系咁容易揾。嗱，佢哋又要训练10年先去比赛啦。咁但系大家知道啦，球即系运动员嘅职业生涯好短嘅。佢哋退役之后咧，都要翻翻乡下。但系佢哋都无碍佢哋咧，去刻苦去训练咁多年。哇！呢份热血咧，好值得大家今晚去到睇下。记得留意今晚10:30《人生拼图》啊。 咁第二个单元咧，都系有个非常之振奋嘅故事嘅、哦。 冇错，咁啊带大家去到辽宁嘅大连市嗰度咧。咁啊有位朋友叫做黄琦，佢系一位盲人嚟嘅，佢啊细个意外啦，咁啊失明啦。咁啊，但系佢咧从喺佢少年嘅时候咧，佢揾到一个终身嘅命定啊，就系吹息是风。咁啊，佢系透过吹息是风咧，令佢有人生嘅好大嘅转变啦。從佢嘅性格上面到佢發展方面有好大嘅轉變。對佢嚟講，息事風音樂就係佢嘅人生意義。咁大家一齊今晚睇下呢個咁振奮人心嘅故仔啊！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涉及去年油塘致命工业意外的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拒注册续牌，下月中起不能进行任何工程，有5个私人项目受影响。土力工程处前处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尚有大约1个月时间，要找新的工程公司不会太困难。他说这类工程很多都外判给2判和3判，发展商可能只是重新委聘一间新的承建商负责工程，而尽量继续用现行的2判和3判公司。至於另一間屬同一控股的精進建築有限公司註冊今年4月屆滿，屋宇署靜案機制處理續牌申請。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梁文廣在同一節目表示，這間公司涉及過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工程，他昨日同當局商討，促請政府做好預案，以免影響公屋的落成進度。埃及總統府發表聲明說，總統塞西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同意通過拉法口岸向加沙地帶提供可持續援助。聲明說，兩國有關部門將在聯合國監督下和國際人道主義組織協調，確保援助物資抵達。而拜登結束對以色列的訪問，和總理內塔尼亞胡會談，親自表達美國對以色列的明確支持。他說以色列已經同意讓人道物資從埃及進入加沙。拜登說，埃及同意首先讓最多20架貨車通過口岸，但由於口岸附近道路需要維修，這批物資可能要到星期5才能夠通過口岸。拜登又認為加沙醫院遇襲很可能不是由以軍造成，似乎是由加沙的恐怖組織發射火箭彈誤中醫院。美國國會大樓被最少100名示威者闖入，要求議員和拜登政府推動加沙停火。 示威者身穿印有要求停火字句的黑色 T 恤，并坐在坎农众议院大楼的圆形大厅地板上，他们举起标语和叫口号，要求停火和让加沙生存。国会警方说大楼内不允许举行示威活动，已经拘捕示威者，其中三人涉嫌袭警。另外，国会大厦附近的国家广场之前亦有几百人集会，要求拜登政府呼吁停火。他们认为总统拜登是目前唯一能够有能力向以色列施压的人，指他需要利用这项权力拯救无辜的生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98点，跌229点，成交金额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1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7.2跌2.05，腾讯控股297.6跌2.4，比亚迪股份255.4跌2元，京东集团99.3跌3.5，阿里巴巴80.95跌5毫，百度集团109.5跌4.2，小鹏汽车53.55跌5.25。盈富基金18.12跌咗2.6，美团111.3跌2.4，港交所283.4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2，人民币7.313，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1581点，跌460点。港金报182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62美元，卖出195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門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跟住友愛村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墟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而家排到去大埔滘路圍。而七鹹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學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住浙江街。而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太古城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咁车龙已经消散，一大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公园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嘅支路比较挤塞，龙尾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跟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车龙排到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 屯門市廣場一段比較擠塞，而家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比較車多，龍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學園，而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嘅車龍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CIBS 人人广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 俾你做电台节目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就是一个等大众认识广播的计划。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广播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你致电23312334或者 WhatsApp 68238022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填写申请表。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是 CIBS。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Sir 姑妈，今日开工部车爆车胎啊，条胎太重，我搬唔喐啊。 死啦 V， 生活就系咁啦，笑住面对就可以。况且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好多安全嘅守则要注意噶。 妈 ，Sir， 多谢关心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啲关于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嘅工作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侦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充气都要跟足指引，小心免让危难。我系刘志伟 Samue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1，晨光 Morning Call 直播室入边咧有嘉明啊、小白同埋阿奥咧一齐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我系叫翠儿啊。 翠儿你好， 早晨，翠儿。 早晨， 好开 心啊！ 哎、大家咁开心， 有咩咁开心啊？系咪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有个 friend 等咗3年啦，我个女卒先可以去台湾。好摆起走。 哇、 哦、恭喜恭喜 恭喜。 是啦。 等3年是已经可以带埋小朋友去啊定。 未有小朋友。在香港已经摆咗走㗎啦。再去先生是台湾人嚟嘅。咁去嫁个再补 起走啦。 哇嗰啲飲好耐㗎喎。由朝头早6-7点。是因为佢有中部南部嗰啲人会一起过去噶嘛？即系你试想象香港，即系地域就近啲啊！你天水围去到尖沙咀都系同你 讲， 系啊，唔使40分钟都应该得噶啦。咁但系佢哋就要开车或者搭佢哋嘅高铁咁样转转出出咁样，所以好开心噶呢一件事。你会飞过去玩下翠儿吓？ 就是在这里想跟 Wendy 和富哥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做了手术过不到去啊，有班 friend 已经过了去跟他庆祝了。 不要紧，网上直播 咪得啦， 有得上网上直播。 是啊， 网上做人情都得噶，崔爷唔使担心噶， 一路摆住你个 pad 喺度，然后咧你又自己同佢一齐食，你嗌定啲餸喺度。 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崔爷。所以咧，嗱呢啲开心事咧，用视像嘅方法或者踏入科技嘅世纪咧，咁去呈现咧，其实可以都共同分享个开心喜悦。不过咧，我又想。担心或者关心啊！你呢个小手术做完咗，依家完全康复啦，系咪开开心心啦？系嘛，翠儿？ 暂时都未得，只不过我做菠萝盖，啱啱都系5个月咯，做咗。咁、医生就话要一年先叫做好似普通人咁，唔想揸拐杖。 慢慢嚟，冇急， 系咯， 系噶，冇得急。 慢慢嚟，迟啲约你跑步吓、好唔好啊？吓，系啦，快啲好翻。 好，就讲声同 Wendy 同富哥，讲声唔好意思，我过唔到去同佢，即系佢个女结婚啦， 都系啦， 系啦， 都话视像啊，搞到噶啦，到时佢敬酒嘅时候，你记得要 online， 系自己都饮翻杯先 啦，即系自己准备定一 set 喺度咯， 影入就搵人攞起个电话，见到你个样嘅， 咁啊已经， 喂你少少地饮好咯，你嗰啲手术嗰啲要戒下口，你要乖， 谢谢你啊， 以茶代酒得唔得啊？以茶代酒。 可能得系 啦， 咁啊好啦，要佢嘅祝福都一定收到嘅。 系咁，仲有我想再补翻我个大仔啦，陈振峰啦，10月2号生日啦，同埋个大新抱咧阿芬咧，佢喺10月25号生日嘅。 哇你阿翠儿你做奶奶噶啦？ 吓、做咗阿嫲啦。 哇！我真系听你把声。即系完全同我哋差唔多年纪 啊！本身系翠儿，以为你小儿咋， 系咯， 唔系啊， 成个靓妹咁嘅你把声， 唔系啊， 我仲要 咁好， 系咯，我要你 以为嗰啲廿零岁嗰啲 OL， 依家我哋啲晨光嗰啲听众真系啊， 系咯， 好呃人，你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想同你讲，你做咗人阿嫲都讲得出， 好彩我哋晨光系直接打电话上嚟登记啫，如果系 WhatsApp 嘅都唔知点认啊，你而家多骗案， 系啦系啦， 听你哋。个节目噶嘛，我朝朝好早7点就听你哋， 唔够早啊，6点得唔得啊？ 好，下次6点。 好，多谢你， 多谢你啦。 咁仲有我再想点嘅就系10月31号，陈振峰个女5年班 Halloween 生日嘅。 哦，即系你个孙女咯，咩个女啫？ 讲 到咁健耐啊，阿陈振峰个女，你个孙女 蛙鬼嚟噶？你朋友， 你孙女叫咩名啊？ 陈晓彤， 晓彤，晓 彤，晓彤会唔会因为自己喺 Halloween 生日成日都中意扮鬼扮马噶？ 都会嘅，系啦。 倒淡啲，顽皮啲，但系开心嘅，精灵醒目嘅象征嚟噶嘛。 因为通常咧喺 Halloween 当日，又或者系附近生日嘅小朋友咧，搞生日会都会已经有叫大家，小朋友都一齐着下扮鬼扮马啲蛙鬼主题啦，咁样又中意着下啲蛙鬼衫啊，咁样搞下笑， 系啦， 咁啊开心啊。 咁仲有一个就系补足生日嘅我。第三个仔啦，陈振仪，佢老婆 Polly 喺10月3号生日嘅， 系啦，哇，你啲婆媳关系都几好， 系咯， 系咁，好似朋友咁咯， 系咁帮啲新抱仔啊点唱， 系啊， 好啊， 咁仲有我。麻烦你哋再点下唱就系、我而家要去物理治疗啦，咁就要去九龙医院嗰度物理治疗1楼嗰啲阿 Sir 好贴心噶，咁样就点埋俾佢哋啦，陈 Sir 同埋何 Sir。 好，不嬲，我哋都系对所有医护人员致萬二分嘅敬意啦。 系啊， 爱心、耐心啊，有细心啦，咁啊， 好， 一只歌送俾你哋啦，就系黎天王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啊，好嘛？多谢你电话，翠儿， 拜拜， 拜 拜，身体健康，个个。 夜风 你的不知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总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从头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总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回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回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最近咧都多咗喺飲食圖鑑入面分享一啲炸嘅食物啦， 係咯， 係啊， 尋日又煎養生補咯，幾開心， 好開心啊！咁啊炸嘢咧好多時都會令到我哋食起上嚟就舒服嘅，即係覺得係唔係舒服，係覺得係過癮嘅，飽口福嘅，舒服嘅見仁見智啊！呢、這個 年輕啦，即係後生仔先食，誒食啲煎炸嘢、啊。 今朝營養師咪咪先喺度講就話唔好咁多煎炸嘢咁。 橫掂都全面青春嘅痕跡咯，唔介意再青春啲係咪？ 啦， 偶爾食下啦， 偶爾食下啦，係偶爾食下，小朋友都會覺得咧啲香口嘢係令到佢哋可以增進嗰個食嘅飯量啊。有陣時小朋友咧，你叫佢食飯，真係三催四請都唔係好喐咧，都頭痕啊，家長嘅咁唯有喺烹調上面咧，就將啲食物就處理得好食啲，即係呢個都係我用嘅方法嚟嘅。你只要煮得好食咧。佢哋就會食好多，即係原因就係點解？ 我都覺得 係 嘅。 點解佢哋會食嗰啲西式嘅快餐會咁舐舐嚟啊？因為佢哋覺得野味啊嘛，因為好多煎炸嘅口感啊、香啊。 不過咧，嗱，呢個話分兩頭啊嚇。 點咧？ 我覺得咧，依家啲西式快餐店咧，有陣時好幾 hea 啊，同埋咧，你要乜咧冇乜。舊時咧，其實佢都好 friendly 噶嘛。譬如你話乜乜包可唔可以多醬啊咁樣？通常都可以。 多醬唔得， 依家係唔俾多醬 嘅喎。你只可以少咗咯。譬如芝士，你唔要芝士，你就走芝士。 係啊係啊， 醬你唔可以要多嘅。 即係譬如但舊時可以噶嘛。 舊時得㗎。 唔知從哪天開始佢唔俾咯。 係啦，例如。我要嗰个鱼个包，你唔该你多酱，佢真系挤好多酱，系爆酱。 即 系 旧时可以嘛？旧时依家 旧时咯，旧时啦。 而家就可以汉堡包酒包咯。 哦，酒包啊， 系啊，斋食入边嗰啲肉啊、菜啊、酱汁，唔要个包。 真噶真噶， 有啲人系中意 keto 饮食噶嘛？ 哦，系生酮啊嘛， 唔要任何嘅。 咁佢又最似生酮，因为佢都系得青瓜有番茄酱、肉同埋芝士咯。 所以你就可以同讲，我要个汉堡包酒包。 哦，即系 double cheeseburger， 但系就酒包 嘅。系啦， 都系咁样用嗰个纸包俾你。 系啦。 哦，你有冇听过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噶，系啊，活到老学到老啦，系唔俾你多酱嘅。系唔俾多谢，同埋咧个大薯条永远都系冇个粥薯条咁多薯条噶嘛，好似话系啊，好似 因为网上面睇过有人咧喺唔同区分 数啊， 系特登数嘅，你有冇睇过啊？ 有 佢特登数嘅，就话边一区嘅会比较上多嘅，中同大佢哋嗰个分别系点样嘅？系啦，咁啊有啲朋友仔都做过呢一类型嘅统计，都几搞笑嘅，几搞笑嘅，咁 啖笑都好啦。 系啦，咁你觉得我嘅话，即系我认为都系因人而异嘅，咁你都系撞手神嘅，呢啲就冇话咩嘅。 同埋俾咁多你哋系咪成日？食得曬咧，咁呢個又另一個思考啦。 熱氣啊，呢排咧都多人有少少生病啊，咁啊唔好食咁多熱氣嘢都係好嘅。好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尋日就講完啲炸嘢啦，今日咧就要將啲油咧整翻靚佢。 哦 整翻靓啲油咧，其实都有办法嘅。咁既然炸咗咁多嘢啦，咁啲油通常都会有一个咁嘅就混浊咗啊。 系啊。 咁如果你话系出边有啲咁，当然有啲师傅咧，佢哋就话：，我哋每一日咧就每日清嘅，就倒咗啲油佢嘅。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如果呢个处理油嘅方法咧，就会较为浪费，因为啲油可能都仲香嘅，或者好似我再前一日所讲嘅，有啲朋友就中意自己整嗰啲虾油啊。咁啲虾油就倒埋落去个油入边咧，或者啲油咧佢炸虾，咁啊令到嗰个油咧本身。再煮咩餸嘅時間咧，仲會有一陣嘅海鮮嘅香氣喺度嘅。咁嗰啲油咧，其實有啲人真係當補嘅。你叫佢就咁再炸完嘢之後就抌咗佢食，佢哋好唔捨得嘅。咁但係你都要將啲油咧就整翻靚仔佢嘅，唔係冇辦法嘅。咁原來啲專家咧，佢哋亦都話到，如果你想將啲油入邊嗰啲雜質清除嘅話啦，咁當然你話油嘅，譬如我炸咗十次咁啊，我都會建議換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只不過係炸咗一兩次，仲想再繼續炸或者要留住呢個味嘅話咧，你可以將油入邊嘅雜質咧就剔走佢。咁都有方法嘅，你就将个油咧就大火滚咗佢先啦，然后咧就将啲生粉咁啊加水，咁啊捞到好似有个普通嘅芡咁样啦，咁你就倒落嗰个油入边，咁佢都有啲少少爆爆地，因为佢始终有水分啦，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咁啊，所以咧你一炸完佢之后，你就发觉咧。佢就好似你平時炸嘢咁樣，咁嗰啲炸物咧，即係嗰啲好似炸天婦羅嗰啲酥皮咁啊，咁佢就會慢慢咧就聚埋咗一齊， 起泡泡， 係啦，起泡泡聚埋咗一齊，然後就變成一嚿嘢。咁嗰嚿嘢個手感咧，其實淋淋啲，用筷子夾佢嘅時候係淋淋地嘅。咁但係佢一夾上嚟，佢就可以將咧因為你炸咗一陣啊嘛，將油入邊嗰啲雜質咧就攞埋咗一齊。系变成咗一嚿嘢，然后你就将嗰嚿嘢抌咗佢。你个油咧就再揾个嗰啲筲箕，即系好幼细嗰啲咧，嗰啲呢咧， 过一过， 就再隔多一次。 咁就一定冇杂质啦。如果系咁嘅方法， 因为个油咧其实仲可以保障埋入边嗰个味道啊，或者佢嗰个杂质啊，可以更加。好啊，咁你就再翻用多幾次嘅話咧，都發覺咦唔錯喎個味道，或者係嗰個油嘅品質都尚可接受咁樣啦。 我的享樂時代。 之前咧亦都去咗深圳玩过一轮啦，咁样咁样咧就试咗一个第一次嘅深圳去试下唱 K， 哦、开心 系啦，咁 系咪喺间房入边自己系咁唱嗰啲咧？ 哦，唔系一人嗰啲，咁啊同成班朋友一齐嘅，咁我比我想象中咧同香港有咩唔同咧？就系个价钱， 系可以上台上面唱嘅，深圳有一啲叫做酒吧，可以有埋舞台啊，有埋打灯啊，有埋字幕机啊，俾你跟住唱。 哦咁好咩？ 系啊系啊。 哦，咁嗰款又未试过。 系咩？你下次试下啦。 系啦，咁呢款纯粹就即系同普通嘅唱 K 房有少少唔同，即系佢大啲啦、靓啲啦，啲装修比起香港，咁抵好多啊！譬如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去啦，五个人 total， 夹埋咧系300蚊人民，唔系港纸，港纸300蚊。 OK。 咁但系香港咧，我啱啱就 check 咗个价钱啦。一個人是要149蚊嘅， 哦，係啊，咁啊真係貴啲嘅，講真，同埋你再計埋對率咧，依家即係美金嘅強勢咁啊，對翻其實人民幣匯價又相對以前平啲嘅。 不過我聽阿歐講嗰個咧，又有呢一個字幕啊，又喂，即係個個都可以上台嗰度做 superstar 喎，你又唔使驚唔記得歌詞。 其實你應該試下， 當自己喺紅館啊。 可唔可以自带粉丝啊？ 可以噶，可以。其实咧，内地咧将呢个唱 K 嘢咧传咗， 系 啊，佢有少有几间咧传咗落嚟香港啊。其实香港咧都有几间喺乐视佛台嘅呢一类嘅，叫做酒吧形式咧，你可以自带粉丝啦。跟住咧，佢直情会帮你评分嘅，即系你唱完之后咧，嗰个有个 AI 人工智能会帮你打个分数咯。咁你如果成为咗嗰一日咧分数最高嗰啲朋友仔咧，佢会送一支饮品俾你。 哦，咁好咩？ 咁飲品梗係酒精飲品啦，係咪先？唔會一支蘋果汁啦。咁所以幾得意噶，係啊！所以啊，你咁唱得啊，孔奕 璇，你可以去挑戰下， 你去挑戰下喎。 呢個幾好玩，同埋我好想試佢咧。最深圳有好多一人嘅唱 K 房啊， 係。 咁我咧成日都係咪霸嚟嘅，即 係 霸住支咪唔肯俾人唱。 真 係 噶， 我 係 呢啲人嚟噶，唔係噶，我係呢啲嘅人嚟噶。咁 佢都似係咪？小白你入頭喎，睇你， 我都覺得佢似， 佢似啊， 係啊， 我又覺得佢面皮薄啲吧， 佢对住我哋礼貌啫， 系咩？可能你真系咁噶，孔奕璇 对住啲朋友，我就真系抢晒尖威喺度唱，咁我觉得啊，一人嗰啲好似 就冇压力 唱啲， 你可以任唱啦。 系啊，对啲朋友又好似公平少少咁样。 咪霸都几讨厌啊！我旧时细个咧，有啲同学系咪霸咧， 兜圈话你 系咯， 只歌咧点完之后咧，我点噶，跟住夹硬都要唱咧， 系啊， 系啊，跟住咧又夹。扮识嗰啲和音咧，你唱得好地地咧，跟住无端端喺度做咩咩 back vocal 咁做咩啫？ 咩 should be do up 嗰啲啊？ 系啊，我心谂你已经连续唱咗四五只歌噶啦，大佬你 饮杯心茶啦， 你俾翻我唱一只郑伊健得唔得啊？最中意郑伊健噶啦，由细到大都搞我个郑伊健，唔系呢个讲笑啫。阿全仔有机会再多分享呢、這个，好多谢你。